好啦，咁我咪讲下呢一套西片嚟嘅，咁系咪好似啲类似追击赤色十月咁样嘅戏嚟嘅咧吓？ 或者 系叫咩？战舰乜鬼话？灭杀令啊？ 灭杀令，香港叫 灭杀令，系 冇 错， 哦， 战舰咁啦吓。咁到底系咩戏啊？有咩人做嘅先？ 哇！先嚟见就呢个上年金像大热啦 ，Gary Oldman 啊，咁啊再补个战狼三百啊，系啊。嗯， 系即系三个个主角， 主角冇错， 谢拉布拉特，嗯， 系咩咩 咁啊两个，咁系咩嚟嘅？即系又系一个系苏联男将咁啊，即系又系咁玩啊？ 唔系咁玩，而 Gary Oldman 原来都系唔系出得多嘅，其实就战狼三百重戏啦，但系做得好嘅佢起码系咩？ 佢系咪做翻啊边个咧？即系又系嗰个之前嗰咩话 Jack 乜鬼巴人？ 唔系，唔算。其实佢个玩法就即系你话个类型系似追击赤色十月，但其实就唔系嘅。套戏估唔到地有啲精彩嘅，有啲扭桥嘅。 等下不打讲下系咩一回事啊？唔得用古仔啊，讲下咩回事啦。 咁啊，第一就我好惊讶嘅，我即刻出嚟啊查资料啦。我怀疑套系中呢个叫咩美俄合拍第一套电影，我怀疑啊。咁點解呢？因為原來俄羅斯嘅份量好重嘅喺套戲入面。 我見到係 Donald Trump 攬住阿普京喺度正， 接近，但佢雖然唔係物理上會攬咗，但佢嘅情感上係攬咗。情感超越國際政治。 你放到阿台底阿 Donald Trump 除咗對鞋撩緊阿普京 啊？接近，係啦。不過佢呢度嘅美國總統呢係女人嚟嘅，即係已經係啦。總之一出嚟嘅女人啊，冇解釋。咁亦都即係冇講話咩年份咩年代啊，總之不過現在嘅肯定，因為現代軍備啊。咁而俄羅斯嗰邊咧，亦都唔係普京養嘅，嗰、那個亦都係一個俄羅斯嘅男人，咁但係就又高高大大，但又唔算好老。咁反而個咁即係俄羅斯潛艇嗰男長就成個蘇聯佬咁嘅。即係真係有曬鵝鬚大大隻咁樣，咁嗰個就老啲嘅，即係一個好有資歷嘅潛艇嘅即係嗰個叫咩嗰啲叫咩船長應該係係 係。咁潛艇係好緊要㗎啦， 好緊要。估唔到地咧，嗱開頭我以為似尋日啲艦隊啦，其實就唔算多潛艇戰嘅，嗱有嘅 ，OK， 佢哋係有開戰嘅，即係中俄係有開戰嘅。咁而亦都有曬呢個美軍軍備，但係同期個份額都曬翻蘇聯軍備，個有啲感覺。如果你話真係攞套戲似咧，佢最後係有啲似二輪第一戰嘅 ，OK？ 係 啊， 係咁，但嗱，二輪第一戰係好㗎，唔係嗰個年代。即係贏得一戰，我唔係扁，我不嬲覺得好好睇㗎。咁因為 咁即係點啊？即係最尾爭啲爆發，即係。 而當然就二人一戰有二輪啦，但佢梗係冇二輪，好寫實嘅套戲。最後係即係扭上扭咧，咁就係、是大家都係 settle 咗件事。咁而成件事咧係入邊嗱，咁我要穿橋啦。頭先我哋穿橋節目啦，佢係第一咧，第一個蘇聯嘅唔係俄羅斯嘅話，俄羅斯嘅核潛艇艦長上咗去美國嘅潛艇都唔特別。佢仲指揮埋美國潛艇嘅，得唔得？ 嚇 ，OK。第一、第二，佢哋嘅執行任務開頭就諗住有隊陸軍過去啊，叫做睇下佢究竟個基地咩環境，即係望下啲移動，睇下有啲咩嘢嘅搞作。但係最後佢臨時即係個形勢好危急啦，因為即將中俄唔係中俄係蘇聯，即係美俄要爆發呢個海戰啦。係美俄，好冇中國嘅，其實係美俄，我講錯。咁而美國嘅咩第七艦隊都直頭駛到埋去，咁啊即將開戰，分分鐘核彈攻擊嗰隻。咁而最後改個任務，佢哋嗰班其實當係海豹突擊隊啦，佢冇解釋個身份嘅，但係好勁嘅，得四個人嘅啫。 當真係係嘛？ 係啊，得四個人嘅啫。佢哋原本係即係純粹偵探任務，但係臨危受命，因為得佢嗰隊喺個基地入面，佢係要救俄羅斯總統，得唔得？ 哦，點解？哦， 係好嘅，呢個第二搞嘢，第三俄羅斯總統最後真誠感動。 咁佢哋唔係對敵咩？點解要救俄羅斯？ 嗱，咁啊，依度點都要撚少少故事啊！開頭就做到無端端俄羅斯有艘艦有艘核潛艇收咗皮。咁就爆咗嘅，直头画面见到爆嘅，但唔知点爆，冇话中原来，亦都冇话点样炸弹。咁但系跟住， 遇到， 系跟住两分钟后， 見到呢件事嘅美國潛艇咧，因為佢仲話不嬲，原來啲核潛艇咧不嬲喺度玩緊捉伊恩嘅，即係喺啲海峽度啦，匿來匿去啊，互相刺探，但大家都唔知嘅，大家都隱藏咗。咁嗰邊一收到話，咦？點解俄羅斯有個潛艇爆咗？兩分鐘後就中導彈，咁然後就失去咗聯絡啦。咁於是就開始個故事，咁樣先開個字幕出嚟。咁啊，成套戲個張力好夠啊，好鬼緊張都冇乜透氣位。咁一爆咗，哇！白宮嗰邊就即刻知啦，係啦，因為白宮嗰邊就小隻潛艇嘛，美國咁啊，即刻懷疑就俄羅斯會唔會係受攻擊嘅。咁於是就 keep 誇咁啊，調動軍艦，跟住然後話要同俄羅斯總統聯絡，聯絡唔上。咁然後先話要潛過海豹特機隊過去啊，睇佢咩環境。咁但係同期又 keep 誇咁就臨危受命，因為最近蘇格蘭嘅美國潛艇就有隻勁嘅核潛艇嘅，不過咧嗰個船長啱啱病逝。得唔得？啱啱病逝啫，即係之前一早已經啱啱病咗，咁冇潛艇嘅底下咧，喺嗰邊最高資格就係阿戰狼三百啦。咁戰狼三百係咧唔係軍校出身，唔係書院派，佢係由自小唔知十六七歲就喺個核潛艇嗰度做過魚雷嗰啲運送嗰啲低級人員，就由低做起做到艦長嘅，咁勁嘅講佢，即係啲實戰派咁樣。咁臨危受命，於是佢就要去呢、這個。咁佢去咩咧？佢原本係諗住過去拯救任務啫，因為都未 confirm 過美國嗰、那個嗰艘核潛艇即係失去咗聯絡，即係咁可能未死噶嘛。咁於是佢就第一艘核潛艇去到現場，咁啊執行呢個拯救任務嘅時候，先發現美國嗰艘核潛艇咪死曬啲人，咁但係蘇聯嗰艘死剩三個人，得唔得？咁於是佢就揭啲骨啦，喺未得白宮同意底下，由啊戰狼三百主張就先救人後當戰俘，起碼都救咗先，唔好講嘢咁樣。咁啊救嗰陣時就有艘隱藏嘅神秘潛艇向佢哋發動攻擊，咁啊有一個拯救之中嘅魚雷戰，好睇嘅，得唔得？咁最後梗係搞掂啦，咁成功搞掂咗呢隻艦，但係都好有鬥志嘅，即係個艦嘅攻擊唔係就咁話撳粒掣啊完嘅咁樣，咁然後就救到嗰個咧，原來嗰三個死剩就係嗰個艦長啦，即係蘇聯潛艇個艦長咁樣，咁而原來揭中就話係政變嘅 ，OK， 咁係個俄羅斯嘅國防部長就夾咗啊，你當夾咗即係普京啦，即係嗰個原型就。咁然後就等佢有權力，咁然後佢又想挑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咁樣嘅，咁你如係大 Q 係咁啦，咁於是佢哋個目標就要喺呢段時間要救俄羅斯個總統莫過潛艇，咁然後就成功救走佢咧，咁可以兵即係平，因為佢係隱藏咗嘅，其他啲俄羅斯嘅軍人都唔知俄羅斯總統俾人夾咗。咁啊，以為順水，咁點解搞咁多嘢？就個國防部長係想挑起美國開第一槍先，即係故仔係咁講嚇。咁、但係成件事就因為戰狼三拍嘅冷靜，同埋講佢點樣可以睇透呢個軍人嘅尊嚴咧，最後佢都冇開到第一槍，但係佢有還擊嘅，得唔得？即係唔係第一槍啫，係啊。咁但係呢個都唔算好睇，最好睇係最後結局，最後結局係好完美嘅美國同俄羅斯軍備合作嘅。咁點解呢？因為有啲扭橋嘅，總之最後就又有啲總之最後都揭跨搞咗好耐，又即係中間都好睇嘅，好緊張，點樣鬥志個潛艇又點樣匿埋，咁跟住後屘又成功救到俄羅斯，真係即係不可能完成任務。 咁合作打乜嘢啊？最簡單嚟講， 合作咪就係打嗰、那個，因為國防部長架空咗個即係俄羅斯總統嘛。咁但係問題嗰啲軍人就唔知噶嘛，咁佢咪受命於呢個國防部長，咁於是就要剿滅嗰架美國潛艇。咁佢先咧個美國總統已經做咗呢個潛艇界不可能完成嘅任務，佢就話一手俾個潛艇去入咗俄羅斯境領土。而又冇觸動到任何魚雷，同埋冇觸動到任何聲納。咁點解呢？就因為佢經過一輪嘅遊說，佢遊說咗啊呢個俄羅斯嘅嗰個男，因為佢救咗佢嘛。咁啊遊說咗佢，佢就變，即係冇話變革啦。即係總之由佢指揮手男，佢就用咗秘密通道，點樣經過啲秘道咁有個山洞咁樣，總之入咗俄羅斯境內，如入無人之境。所以咁樣先匯合到陸軍嗰班咧，就救到俄羅斯，真係落咗隻艇嘅。OK， 咁然後攞咗隻艇咧，咁佢哋需要就係個潛艇要升上可以通訊嘅水面。只要升到上去咧，俄羅斯總統一講嘢咧，咁就知道原來成件事就唔係俄羅斯嘅主張，而係國防部長。咁啊，都相信其他啲軍隊咧，就一聽就知道，咁佢就唔會 爆發呢個戰爭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上到去通訊個水面，咁上面有兩艘嘅巡洋艦，一艘唔知咩咩戰艦，咁而呢三艘艦咧都係呢個蘇聯嘅潛艇嗰、那個嗰、那個艦長一艘即係以往訓練出嚟嘅精兵嚟嘅，佢話從來冇 miss 嘅。咁於是佢就咁樣就要點樣諗個博弈，佢又要安全地升到上去嗰個位通訊到，而又唔俾人擊沉。咁中間扭咗好多橋，哇！又會出曬咩戰斧導彈，又魚雷，又有地雷陣咁樣，總之搞係咪海即係雷陣啦？做咩好刺激嘅？咁啊，最後就因為戰狼三八深信，佢最後係深信俄羅斯軍隊嘅實力。咁因為最後咧，佢就成功俾到啊俄羅斯個艦長，就去到某一個位啦，佢出到個廣播，咁就俾對方艦隊嘅聲納長聽到。得唔得？咁我咁啊個聲音就聽到啊，將佢又咩放咗俾全個艦啲人聽啦。咁嗰啲艦嗰啲人全部都有啲徒子徒孫啊。咁啊已經停咗攻擊噶啦。咁但係都未夠，咁停咗攻擊。咁啊，但係個國防部長話 call out 呢隻艦，我叫你懟冧佢唔懟。咁於是我就出呢個地對空戰斧導彈。咁啊，就啱啊，就開就四支嘅啫。咁啊，但係就開咗四支。咁啊，四支咧，咁嗰陣時嗰隻艦都已經之前未停到攻擊，咁已經該用盡方法，因為佢又講起阿戰狼三八，唔想攻擊佢哋，即係好似尋日啲艦隊咁樣，佢唔想唔好話發第一槍啦，總之佢係咁逃避嘅啫，即係咁避啊，又係咁又魚雷打魚雷啊，跟住又有好多啲魚雷。 始終 係 一場誤會啊嘛，佢知道唔 係。係啦，因為佢知道如果佢咁樣打咗機冇彎轉啊嘛，係啦， 翻唔到轉頭啦嘛。 冇錯，咁同埋喺嗰艘艦度，其實嗰個蘇聯個潛艇係有份一齊操縱噶嘛。咁蘇聯個潛艇個艦長唔忍心打翻自己徒弟噶，咁於是所以佢仍然冇，最後用盡一切魚雷，用曬。嗰啲一二號魚雷管都塞滿曬，跟住又中曬裂曬，啲個艦長又入曬水，跟住喺度搶救緊，又失火咁之類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就嗰四個戰斧導彈到啦。咁最後佢係唔掂，就浮上水面嘅，得唔得？咁啊，直頭見到啦，肉體地見到。咁然後佢最後仲有兩粒戰斧導彈，咁但係只要咧阿戰狼三八決定撳掣咧，咁嗰粒戰斧導彈就會射咯。咁睇邊個射先？咁如果射咁啊，即係證實美軍正式攻擊俄羅斯本土，咁啊驚冇得救。咁於是戰狼三八猶豫，咁啊臨到嗰四粒戰斧導彈發射啦，佢都唔射。咁到發射咗啦，但佢得25秒時間決定嘅啫。咁啊一係通知白宮，一係就自己做決定。咁一係就望下啲隊員咁樣得唔得？咁啊跟住一路倒數，好緊張嘅情況底下，最後佢乜都冇做，四粒戰斧飛彈就到啦。咁呢度穿橋啊，最後係個俄羅斯個艦。佢用翻佢嘅叫 CIWF 嗰個叫咩反潛導彈系統掃射保護翻一艘美國嘅即係美國首潛艇，咁啊叫擋咗嗰四粒戰斧，咁從而最後係日就令到個俄羅斯嗰艘戰鬥艦自己開導彈打翻死個國防部長，咁其實成件事美國係冇出過一炮嘅。喺呢件事啊，但係之前喺個海水底戰入邊打過啦，即係打過一鑊噶啦嗰陣時嚇、啊，即係嗰陣時美劇俄羅斯總統之前冇底下，咁但係而家到後尾佢係冇出過一炮，但係係緊張嘅成件事都，咁啊係 你講呢個係超時空要塞劇場版啊嘛，最尾點解贏係因為可以令到啲敵艦幫波嘛， 冇錯，即係爭在冇手唱歌嘅啫，係啊。 冇啊！戰狼三八就出嚟唱《可有幾愛》係嘛？係 嗰只咯，啊！但係估佢唔到咁扭，因為最後我都有啲俾佢識到，因為佢好快嘅，啲鏡頭跳來跳去，同埋有啲角力嘅個角力位咧，你當Gary Oldman 咧就係、是、主戰嘅，佢就話 call out 耶總之由佢第法國證實咗個美國嗰、那個，因為佢哋去到現場嘛。影咗啲相翻嚟，就知道美國首艦一定係中魚雷嘅，咁中魚雷就肯定係即敵方攻擊㗎啦。咁嗰剎那 Gary 角色嘅啫 ，Gary Oldman。 哦 ，Gary Oldman 做你當好高級，我唔知係咪真係美國國防部長，最屘都第一二把交椅啦，係個軍人嘅嚟。 咁好似我睇資料開始話佢即上將嗰啲咯。 係啦，即都高級嘅，指揮曬所有嘢㗎啦，好入到去可以同美國總統直接對話嘅，咁樣一個咁嘅軍人著曬軍服。 海軍上將。 係啦，咁而佢係主戰嘅。亦都講話，總之美國人嘅尊嚴，首艦俾敵方擊沉就一定要升級二級戒備，咁就即刻要啟動第七艦隊，咁而又要開打啦，冇得救咁講。咁但係咧，另外其實除咗阿戰狼三八咧，仲有個黑人嘅，那個黑人其實就高級過戰狼三八嘅， 咁佢就屬於叫做主和派，佢就表面就都好尊重啊 Gary Oldman， 但暗地裏佢就派咗自己嘅精鋭海豹特擊隊過咗去，就話及怕咩環境先，即係我要一個真實嘅實時畫面咁樣。咁然後先喺嗰度先發現咗阿國防部長政變。咁啊夾咗阿俄羅斯總統，咁啊影咗啲畫面出嚟，咁啊即係知道呢件事原來唔係俄羅斯嘅主意，只係一個人嘅野心咁樣。咁於是佢就然後聯同埋咩有另有個女人嘅，那個女人我估唔知係咪係咪即係啲情報嗰邊咧，我唔知佢咩官階。咁啊變咗兩個就都係主和就唔打傾偈。咁而阿 Gary Oldman 就主戰，咁啊兩個啲博弈咁咯，咁佢變咗嗰邊就喺度咁樣有啲好似寒戰咁樣嘅對白，咁啊嗰邊就喺個海度堅打嘅，咁啊又有海軍陸戰隊咧就四個人啫，入到去就我諗殺咗百零二百人啦，咁但係緊張好睇㗎，即係唔係紅海行動嗰隻㗎，即係打得好實嘅，係啦，嗰個點樣拯救，咁但係嗰四個都死咗兩個後屘，係啦，即係壯烈犧牲嘅，咁然後又成功喺冇可能嘅情況底下救到俄羅斯總統跳咗落水。咁到到佢絕望嗰下就真係嗰隻潛艇，咁佢唔係成隻嚟嘅，佢嚟咗之後佢仲有隻分咗隻分支嘅，咁隻分支再過去埋岸救，咁救咗之後咁我哋再搵係咁掃機機關派打細嗰隻，細嗰隻咁又揭框，最後又俾人發現到，跟住又有火箭射埋嚟，好鬼緊張嘅搞到咁樣咯，成件事 係好好緊張，因為你用咗荷里活特技拍啫， 咁啊， 其實呢個情節咧，其實喺日本嘅動畫已經發生過無數次啊。你通常都系美国嗰边咧，系得一隻舰、或者一个少数嘅部队啦，即系你一隻舰上面可能都过百人嘅，但系即系你都系得一隻舰，咁你点样用一隻舰拯救成个地球或者拯救成个宇宙咧？咁你当然里边就梗系牵涉到中间好多啲本来应该系敌人嘅人开始即系有呢个说得嘅情况啦，咁亦都甚至乎连对头嗰啲。都原來唔係嗰個阿頭想打仗嘅，其實都係中間有啲陰謀者策動。 冇錯。 咁你就因為咁嘅時候咧，你就變咗成件事先有機會可以揸爬，即係變翻做 friend。咁因為其實根本就唔係對方想喐手，冇人想打仗，其實都。咁所以中間咧有啲搞屎棍喺度，即係搞屎。係 啊，少少要兵。 其實咧，你就俾翻個位咧，就大家原來仲可以合作搞掂翻呢個搞屎棍，咁你咪。和氣收場咪 happy 咁，但呢啲古仔咧喺動漫係睇咁啲幾百套，咁所以你今次咧就喺呢個荷里活嘅特技之下，咁啊用翻一個真實啲嘅背景，咁啊講呢個美和係咪 好？ 咁啊清除咗一啲即係中間想即係打仗嘅即係鷹派嘅人咁啦，咁變咗即係呢種古仔啦。咁其實我就完全係睇到係呢個套路啫，就冇乜特別嘅。 意料中事， 咁 係 是完全意料中事，唔係咁就先至意外。咁但係點解你話頭先我想象到咧？你話佢係用即係荷里活特技咁樣去營造咧，咁應該真係非常精彩 嘅。係啊，喺個海戰嗰度應該係特技啦。我估喺去到海面嗰啲咧，因為佢 好多特技㗎啦，你潛艇都 唔 係冇可能。 係啊係啊，咁係，但係你海面嗰啲咪真係真咯。咁佢因為都幾多戰艦攻擊嘅，同埋你會睇到咧，原來一隻戰艦。要對付一隻潛艇，原來都好多花陣嘅。 即係你覺得佢係真係動用啲真實嘅戰艦嚟拍？ 似喎，咁又我又覺得似喎。 到時睇下啦，係。 係喎，即係大家可以分析下，我覺得似。 係，我分析唔到嘅。 係啊，但係落到海就 係好真嘅。 係咁 係好真。 係啊，但係落到海又真係好明顯，都應該 CG 嘅，睇得到啲魚類啊。 入水嗰啲就你一定100%係啦。咁你話喺水面，到底佢有冇動用真正嘅？嘅戰艦即係咁就唔知啦，但係因為而家都做得好似嘅啲嘢嚇，咁你話就即係佢可能用一啲船，但可能佢其實就唔係戰艦咁啦，即係類似啦嚇。咁唔通你真係邀請到俄國，即係你真係哥斯拉咩？佢即係揾到自衛隊幫手拍咩？咁佢哋呢啲通常都係未必嘅，即係可能動用咗一啲船啦，咁但可能佢就即係扮到變咗似戰艦咁啦，或者九日加啲 CG 去整下啦咁又或者甚至乎佢可以成個海戰都其實係 CG， 你都睇唔出嘅，因為呢個荷里活特技啊嘛。荷里活特技做真實嘢，反而佢你睇唔出 喎。不過要如果睇維基咧，就未必真係真，因為佢話原來大部分喺倫敦同埋喺英國對出海面拍嘅，佢話。 係啦。 係啊。 咁我諗佢即係 我估都唔係真。 整加啲 CG 咁啦，咁冇又唔會完全係假，咁啊好假。咁佢可能有啲 船就整咗一啲位或者部分局部位係整咗係景咁似嘅咁嗰種拍法囉。咁咁呢啲荷里活特技之下就都唔係第一次啦，咁咁大家唔需要擔心一定係好似嘅。咁咁咁聽阿北打頭先咁講咁非常嘅精彩嘅一個。 係精彩。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你話啱嘅你補返。咁 呢個當年嘅嘅赤色。即係追擊赤色十月添，如果如果咁聽。 嗱，如果你呢個話打嘅方面係，打嘅方面係，咁但係如果你 打方面啦，當然 係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到話點樣，因為追擊赤色十月好睇在佢係講佢又係主和，但係佢係喺現場同個艦長對弈噶嘛。但係今次又唔係，今次係啦，今次係個艦長話曬事，即係個戰狼三百話曬事，但係就 唔使博弈啊！直情根本一開場，大家已經係救咗對方，即係大家都知咩事，大家唔係敵人。唔使唔使去升，根本慳翻，唔説得都慳埋。咁你話你話嗰時嗰套就係有啊，呢個啊老牌鐵金剛啦，新康納嚟做嘅， 新康納 男長啦。另外嗰個邊個做嘅咧？另外嗰個 嗰個係咪叫半碟裁判嗰個嚟㗎？係咪啫？ 唔係，嗰個人即係MI 啊，第六集咧，今集死咗嗰個啊。 哦。 你講你講 MI 識啫嘛 ，MI 識 就係 Impossible 啊嘛， 係啊， 唔係 Alice Bowen 咪即係之前做過嗰個好大個鼻嘅嗰個超人叫 Shadow 嘅，係唔知就算啦，係有型嘅，好有型嘅以前，係靚仔有型嘅，以前 未影奇俠， 未影奇俠係嘛，而家就梗係一即係大年紀咗啦，係咪 啊？阿伯啊，係 啦係啦，係嗰個佢當年係佢嗰時佢都仲係有型啊，嗰時好有型， 係冇錯冇錯， 嗰時咪就係 Shadow 嗰啲年頭啫嘛，係 哦。 Shadow 啊，即係打個敵人係阿尊龍做嘅。 尊龍 嚇，唔係打未必知啊。即係其實其實嗰時興蝙蝠之後，突然間拍咗一套好老好舊嘅一套超人片，叫 Shadow。 哦， 係咁啊，咁啊，嗰個唔緊要，我即係講翻邊個 Alice Bowen 啫。如果都唔知，真係你都唔知啊，大家都唔知邊個嚟嘅。總之係型男嚟嘅，型男嚟嘅。OK。咁當時就係佢做嘅追擊赤色十月係咪？ 係，冇錯。 係啦，咁咁大家知道從追擊八月十五完全唔同嘅戲嚟嘅。O K， 好翻係。 大家冇誤會咗，唔係阿爸嗰度係係 O K。 喂，我聽阿北打咁樣講啦，我覺得嗰啲結構上咧有啲似紅潮風暴啊，都 係啊，次次都似都似，係啊都我就話 咁類之類啦，呢類 係啊，都係嗰類一套打多。多咗講出面打嘅紅潮風暴，我覺得似係 咯。其實你講啲戰艦單體作戰咧，好多時都係講呢種故仔嘅。其實唔係好奇嘅啫，只不過啲荷里活片講戰艦，甚至講潛艇，都係寥寥，唔係好多套，咁咪覺得唔係好多咯。但其實一講親呢啲咧，都係講呢啲嘅。 都係呢科啦， 都係呢科。唔係，如果你有睇過睇多啲嗰啲科幻片就反而多㗎，因為科幻片講嘅太空船嘅好多㗎嘛。你其實《星空奇遇》都成日發生呢啲事㗎。 系， 星空奇遇就成日发生，头先你讲嗰啲桥段噶，但系，所以如果你睇得多太空船嘅故仔你就睇好多噶啦。系啊，所以其实我一啲都唔觉得有咩出奇噶，佢呢个故事好普通噶咋，好正路啫嘛，仲要一啲都冇扭过桥啊。系，因为不嬲啲故仔都系讲呢啲嘢嘅。系， 嗯， 系，咁，但系你话摆落一个荷里活，仲要系现实嘅战舰咧，咁的确唔多。咁大家睇下，听落几精彩， 过瘾，系啊，总之过瘾，系啊，冇错。 好冇，有冇嘢補充？ 好，冇啦， 好啦，咁呢套大家睇啊，咁雖然就唔係 exactly 係科幻啦，但係原來喺科幻上面咧，成日都玩嘅，即係玩太空船嗰啲橋，成日都有嘅。咁今次喺度荷里活現實戰爭片度表現，嚇。咁同埋我諗佢我補一句啦，即係話人哋拍咧呢啲咧就聰明嘅，就唔需要咧講到人哋好流嘅。 係 係。嗱呢套好明顯係一套美國片啦，佢中意講個蘇聯好流都得㗎。 嗯，係冇錯。 即係如果你中國拍咧，你通常會講到啲美軍就縮沙啦，係咯。上次呢個戰狼二就係啦，啲美軍就第一個撤退咧。但係你唔需要咁講嘅，其實你可以話咧，大家係聯手搞掂一件事。不過咧，你中國軍就略勝少少，咁都得嚇。你唔需要話其他人就走鬼曬得翻你咁啊，咁你咪有一種貶低人哋、抬高自己嘅感覺咯。 系 咁，如果你拍咗出嚟咧，系唔系嘅？其实啲坏人咧，就系啲恐怖分子，或者系嗰啲想变节嘅人。其实咧，我哋几个国家嘅人咧，都系想大家和平嘅。咁、你跟住最尾系哦，原来可以联到手去解决件事件咁。 系 咁系好睇啲嘅，其实。 嗯。个国家系冇问题嘅，啊，只系一啲别有用心嘅人啊，做一啲嘢嘅啫。系啦，咁样。 咪呢套路通常都系咁嘅，通常都系副总统啊，或者个国防部长，其实系。是想開戰的，即通常都是這樣說，他又不會說是總統想開戰，總統想開戰這件事就回不了頭了。 係係啊係啊 係啊係就咁係 OK 好咁呢套大家去睇翻，我都會睇翻呢一套，如果咁正係啦， 好 係啦。咁另外一套咧就是、日本戲嚟嘅，咁係咪算唔算係科幻片咧？咁你奇幻啦、啊，即係又係 係啦，奇幻。 喺冇乜科學原理之後可以超越時間嘅咁就嗰啲啦， 係冇錯，係 係啦，即係又係有啲解憂雜貨店咁啊嘛，可能有少少 咁，係都似嘅。 如果大家講下啦，邊個咧係呢個都係阿川姑主演嘅係嘛？ 係啦，咁啊就叫做個名咧就好文藝嘅，就叫在咖啡冷調之前 ，OK 又唔係冷卻啊，冷調之前咁啊，好威書面語嘅。 我聽落以為係周慧敏嗰套啫嘛，大佬。 即係一個人的咖啡係嘛？一個人的咖啡。 以為係嗰啲戲啊。 嗰套都冇玩嘅喎，最後有天使嗰套係啊。 嗰套錯咁樣。 咁、哦、呢套咧就一樣玩 Moose 嘅，一開波死亡筆記咁樣嘅，有個 BO 有孫嘉純啦。 係啊，有孫 BB。咁啊，有孫 BB 配咧有男仔喎，那個配條仔俾佢喎，就係、是、呢個伊藤健太郎啊。其實我未見過，我唔識佢，佢唔係咪日劇有佢見過？ 佢係有份做《愛是大哥大》嘅。 啊係噶，哦，大靚仔嘅喺入邊 OK 嘅，襯得到嘅。咁、有村 B B 就真係入邊做翻有村 B B 嘅，係啦，即係佢好有村 B B 嘅。其實即係你 fans 向睇有村架純 OK 嘅，佢係做翻嗰只純愛，嗰、只又係即係有人中意佢又唔知咁又，但係就好淡咁嘴一嘴，跟住又會同你上床嗰啲。 冇俾人捉面啊嘛，今次冇捉到翻 嘴一嘴就可以。 唔使變喪屍，佢唔使變喪屍，咁但係就係唔使變喪屍。咁但係冇喪屍，但係佢都係特別嘅，佢有血統嘅，血繼限界嚟嘅。咁咧嗱，知道都穿啦，佢個咖啡回到過去嘅能力係血繼限界嚟嘅。呢、這個世界只有時田家，仲要時田家嘅女性得唔得？生咗個男仔，即係大佬都冇咁嘅能力嘅，只有時田家嘅女性先可以做到呢啲呢杯咖啡咧。就當你坐喺嗰個特定位置咧，而你心入邊亦有執念要回到過去咧，咁就可以回到嘅，得唔得 ？OK， 咁我就 充第啲都唔得嘅，即係我即係奶茶嗰啲。 因為後期有講嘅，係啦，咁點解啊？我依個好快講啦。咁一開頭啊，死亡筆記咁嘅，就由個 VO 咧，咁啊 VO 就講個咖啡店嘅規則，回到過去嘅規則，咁就係你見到 trailer 登出嚟嗰五點，又話點樣咧？總之第一命題，你回到過去只能夠一模一樣見翻嗰陣時嗰剎嘅人啦。咁但係你可以改變到嗰剎那嘅嘢啦，但係最後。佢哋係永遠影響唔到現實嘅，即其實係徒然。 我想問下，咁係佢沖咗杯咖啡俾人飲，飲嗰個人回到過去。 冇錯，得佢回嘅啫。但係回到過去嗰剎那，阿有村架純過去嘅佢係睇到嘅，即回到過去。 自己可唔可以穿越嘅咧？咁啊，阿有村架純。 你啊，命令啦，最後係玩呢樣嘢。咁呢個結局先講啦。咁我講埋個基本故先啦。即、但係呢個引申咗最後最好睇嗰 part。咁其實成套戲咧，四個人回到過去嘅啫。啊，其實就唔係五個嘅，即係仲有個一直回一開始已經回到過去嗰個人，咁啊五個啦，咁啊叫做四段故事嘅貫穿，就五個人回到過去嘅成件事啊，你都係咁。咁、啊頭三段你問我都係好行，係嗰啲咧一樣嘢可能就 sell 愛情，一樣就 sell 下個老夫老妻嗰種即係親情 啲嘅嘢啦。 好淡，好淡，其實唔係淡啲啦，即係厚道啲講，好偏門嘢就。咁啊頭三段都瞓得嘅，坦白講。咁但係最後就扭啦。因為咧，佢啲烏一早講曬啦。咁我先講究竟點回到過去嗰個陳述係點？佢個畫面，佢就係好似當阿有村一定要時田家嘅女仔啦。咁呢個喺呢套戲入邊就係有村架純啦。咁有村架純就話啊，你要決定回到過去啦，你一定要坐喺嗰個位嘅 ，OK？ 咁而上手坐緊嗰個人咧，第一你唔可以強行拉走佢嘅，得唔得？咁佢就話有個烏咧，就當你有人喺度回到過去。咁佢霸咗個位啦，你過去搞佢咧，咁嗰個搞嗰個人一掂到佢就會窒息嘅，即係好似個感覺，佢因為佢回到過去嗰下嗰個畫面嘅調度，佢係嗰回到過去嗰人會跌咗落個水度嘅，即係佢係用個水嗰種感覺，係 啊 係 啊， 佢就咁所以掂到咧嘅人就會好似溺水咁樣，咁就會彈走咁樣，咁總之係唔搞得佢嘅，咁佢回完佢咪自動咪會離開，咁啊離開咗咧，咁啲人就搶住要坐嘅，即係如果好多人喺度排隊嘅，其實佢又咁講。即係話呢件事揚咗嘅，即係佢喺個電影入邊啦。 唔係咩秘密嚟嘅，即係好似通咗天咁樣。 就話成都市傳說，因為咧回完啲人咧、往往都會得到一啲一啲領悟，咁佢哋都趨向唔講嘅，即係 即係唔會揚咗嘅咁樣。咁但係就傳下傳下開始有啲可能有心結嘅人啊，或者有啲啊想即係啊見翻以前眼前人嘅人，咁樣就會慕眉過嚟。咁啊慕眉過嚟，佢哋通常都要喺度飲幾杯咖啡等個位。咁一定要个位嘅，咁而个位咧，只有有钱家臣捧个咖啡过去啦，咁啊就话会同你讲规则啦，就讲晒嗰五点规则，咁啊日文讲啦，咁然后就会一路讲完之后咧，佢就一路已经系冲紧一个咖啡落去一个靓个壶度啦，然后就倒咗落个壶，咁啊都未开始噶，然后就会话你心里边谂住你想翻嘅年月日，一定要啊西历啊得唔得？唔好搞啦，搞咗农历啊咁之类，咁啊心里边谂住咁样，咁啊基本上好似冇讲话眯埋眼嘅都。咁然後佢就啊有穿格神就倒，咁佢個影像上一倒嗰下咧，佢就會慢動作嘅，就變咗慢。 咁一定要喺佢再生之年㗎，即係例如我可唔可以翻去幾億萬年前恐龍時代？ 唔得，因為咧佢有個污嘅。第一，佢翻到去都一定喺個咖啡同個咖啡有關嘅，即係咖啡室存在，佢、哦、就存在，咁所以肯定咖啡室未有就唔得。咁但係佢喺個故事面講過，就話池田家三代都做呢件事，咁有穿格神係第三代。咁我嘅理解最多咪一百年咁樣，係啦，即係我咁講啊。 咁一百年咪可以有機會超越咗呢個人自己嘅年紀咯，即係呢個。 咁係喎，咁啊，哦，咁啊唔得喎，因為第二咧，你翻去過去咧，你一定要係曾經喺個咖啡店出現過嘅人，即係同你係曾經有關係喺咖啡店，咁啊變咗你唔可以冇關係咯。得唔得 ？OK。 哦，咁佢翻咗之後，可唔可以離開個咖啡店？ 係就唔得啦。第四點就講，即使回到過去，也不能離開咖啡店。你嘅範圍只有喺個咖啡店入面，但係你可以打電話嘅，即係有一幕係打電話。 哦， 即係你唔離開得㗎啦，但你可以打電話去，其實嗰個人喺鄉下咁樣都得。 喺咖啡店範圍內行嚟行去又得。 係啦，行嚟行去得嘅，係啦，離開個位係得嘅，喺入面傾偈啊講嘢又得，但係唔可以出門口咁樣。咁同埋仲有一點咧，就係話當你嚟回到過去，佢個影像上。當有穿格神一倒咧，佢就會慢動作啦，跟住睇住個咖啡慢慢一滴落個杯度，噉咁樣，跟住個畫面就會好似有啲水嘅感覺，即係會變咗液體化，然後就喺個想過去嗰個人嘅眼中，佢就會跌咗落個海。咁、那個海個底咧，就其實又係咖啡咁樣嘅，即係嗰個本身咖啡室個層次。咁但係咁長咧，就會好多張相。咁而嗰啲相就會幻化成你人生嘅唔同嘅時刻。得唔得？咁即係會有啲喺度傾偈啊，有啲出世啊 ，B B， 咁然後就跟住就喺你心裏面念住嗰下，咁其中一張相就去咗嗰個場景，跟住就一輪好似即係溺水，即係佢就唔係溺水嘅，即係沉落去咁喺度浮下浮下咁嗰啲水嘅科幻底下，突然間咁樣一擲醒，即係嗰個人當事人一擲醒咧，現實就冇曬啦，現實冇曬就去咗過去嘅咖啡店，但係過去咖啡店嘅有村格純咧，佢會知道嘅，佢就會話你嚟咗過去啦，咁樣提佢。即係有村架純係似係，就算因為佢會知道佢係由未來嚟咯，應該話佢會感應到應該。咁但係佢有村架純就唔會再係佢喺面前倒緊咖啡嘅。當佢一擲醒咧，永遠有村架純係正常喺嗰段時間做緊嘢 嘅。佢嘅有村架純 係啦，佢唔係跟埋佢過嘅。咁而當佢一醒咗咧，咁佢就前面就一定有杯咖啡。咁嗰杯咖啡就係話啦，當咖啡冷掉前咧，佢一凍咗咧，之前一定要飲曬嗰杯咖啡。如果唔係你就一世留咗喺呢個時空翻唔到去，得唔得？咁、哦、而嗰段時間其實好短嘅， 或者翻冰都唔得㗎？ 唔得，總之一定要飲曬，咁、啊、而唔可以俾人飲，亦都唔可以倒醒。 因為冷掉前啊嘛，咁我翻冰佢咪唔會冷掉咯？ 冇啊，唔得啊！咁而喺個故事入面一開始佢就叫第一 check 位啦，佢係一早已經有個人就係佢就犯咗戒啦。於是佢就永遠喺個咖啡店入面留低喺度，佢就永遠行行去，不停飲咖啡，不停去洗手間，就不停行嘅。咁、那個人就係定義為你當你冇跟規則，咁佢就做到個示範咁樣，得唔得？咁所以一開頭以為呢個角色好嘥嘢啫，即係我嚟表示嘅。咁佢都係靚女嘅蘇花，咁但係就年紀大啲嘅女人嚟嘅女人嚟，但係年紀大啲嘅女人咁樣，就原本冇乜講嘅都，咁啊叫話俾人聽佢係犯咗戒咁啊，大概 好似佢咁啊， 係啦。但係最後第四節故事就講佢咁點解咧？咁啊就講啦，咁呢度串啦咁佢都係時田家嘅。OK， 得唔得？咁即係穿，咁後期再有啲嘢，咁其實一講埋時田家我都估到㗎，但係佢後期再有啲嘢穿，咁其實就係有穿格純個媽媽。 即系呢个人系啦，咁得犯戒呢个人就系佢妈妈嚟嘅咁样。咁佢就点解犯戒？咁原来有村格常个心结嘅，佢心结就话原来佢当年好细个咧，佢阿妈喺佢八月卅一号嘅暑假就最后一次就破戒，佢自己翻过去就话想见下佢死咗嘅老公。得唔得？咁即係阿有村格常個爸爸啦。咁但係嗰次佢就冇成功翻翻嚟現實。咁於是從此就變咗喺度浮遊啦。OK， 得唔得？咁但係留意喎，佢浮遊嗰個人咧係冇意佢係不停會喺度睇書飲咖啡，但係你同佢講嘢咧，佢冇反應嘅。即係你佢唔會同你正常對話嘅喺現實啊。 即係佢困咗喺自己個 世界。係，冇錯冇錯，就咁樣。哦、你預佢咁樣表達嘅，但係喺現實啊，現實。嗱，即係佢叫回咗佢，譬如兩年前啦，咁照佢困咗兩年前噶嘛，咁但係現實咧，佢因為翻唔到過去現實啊嘛，咁但係佢係會一直喺度嘅，即係喺現實都會有佢喺度嘅，啲人都會見到嘅。 鬼咁咯，就鬼咁。 係，佢嘅處理係咁，咁但係就，但係佢就冇你同佢講嘢唔得嘅，但係你如果阻住佢咧，佢得嘅，佢就會知道你阻住佢，佢又會企喺度唔喐咁，跟住你行開，佢又會繼續慢慢行。就行翻埋個位坐低咁樣，咁佢係咁樣嘅表達 ，OK， 咁唔係好通嘅，不過算啦，你當係咁表達啦，佢個設定係咁。咁而先講頭三嘢都係嗰啲即係愛情啊、親情，咁中間咧串住就有村架純，就有條仔想溝佢，嗰條仔就係頭先講嘅伊藤健太郎，咁佢都係一個咖啡店嘅常客，咁啊附近嘅大學生咁樣。咁、 哦、 然後就講原來有村架純就係一個好稱職嘅咖啡師啦，咁但原來佢人生係冇朋友嘅。佢亦都未、即係好少笑嘅。蘇花佢個樣係好 grand 嘅，即係擺低杯咖啡係會好 polite 咁樣鞠躬，跟住有少少微笑。但佢自己係好少開懷笑。咁原來後尾先知，原來佢有個芥蒂，就係話佢八月卅一號之後阿媽冇翻嚟嘛。咁佢就覺得阿媽即係點解會選擇寧願逃避佢過去，都要丟低一個自己喺度未來得佢一個面對咁樣。咁佢有個感覺係佢唔理家阿媽咯，佢有少少抱怨咯，但又不至於話真阿媽。咁所以因為咁咧，佢就成日見咪每日日幫佢斟咖啡咯。因為佢仍然喺度噶嘛，你當靈魂咁樣喺度周圍行。咁但佢又會咧自己同呢個阿媽講嘢嘅，即係講下自己嘅分享，佢自己嘅今日啊喺街又見到只貓啊咁之類咁樣。咁但係個阿媽冇反應啊，完全冇反應，啊茫然眼睛咁樣嘅。 即 係咁嘅啫。 對住個墳，對住個死咗嘅墳頭喺度講嘢嗰啲咯。 接近啦，接近啦，係啊，但係喺咖啡店 食物人講嘢咁樣。 係啊，類似啦。 冇錯。咁跟住然後個橋位咧就。到就嗰、那個，因為嗰個男仔開頭都冇話即係即刻溝佢嘅，咁都係話知佢冇朋友，咁啊帶佢去有咩攝影比賽去影相，咁啊又帶佢去啲、即係又係嗰啲借故要影日出，咁啊但係就好凍，咁夜晚啊攬住咁嗰啲衰嘢， 雪山咁嗰啲啊， 接近啦，咁啊都幾個場口嘅啫，咁之後就講佢喺12月31號咁啊新年咁啊放煙花，咁啊同啲同學一齊嘅。即係 咪呢條友係咪死咗㗎？ 冇咁啊，冇玩到冇，佢唔係好 sad 嘅，佢冇玩呢樣，係冇玩呢樣。咁然後就嗰下放煙花咁啊，嘴咗阿有村架上一啖，咁跟住後屘就再打車輪，跟住然後下個鏡頭已經上床啦，得唔得？咁但係大家理解，你知有村架上 B B 永遠屬於大家啊嘛，係冇床戲嘅，得唔得？就瞓醒，咁啊繼續，仲要係嗰個打天使光。仲要瞓醒就有著衫嘅，即係冇話已經係一啲皮褸。 呢啲你留返佢第時唔紅之後就有得睇㗎啦。 係啦，即係純愛到盡，但係呢就搞咗啦。咁因為之後就講佢有 BB 嘅 ，OK， 有村格上有 BB。咁有 BB 呢、 okay. 然後就講佢K 跨咁樣，跟住有啲心結咁喺度喊啊，又講起。咁然後嗰陣時先開始穿，因為原來個男仔都唔知原來嗰個成日喺個。喺個好似即係猶如陌路嗰、那個嗰、那個人咧，即係犯戒嗰人，原來就有村格純媽媽。咁到佢知道啦，咁啊 Kit 啦，知道曬啲往事，咁又追問，追根究底，咁最後就 Kit 啦咁樣。咁然後就話，其實只要有村格純能夠翻到過去，去翻佢當時八月三十一日 ，OK。咁而同阿媽叫做問清楚佢咩事，咁相信會。解開咗個心結，咁亦都因為佢而家就講有啲產前抑鬱啦，又唔知點咁樣嘅，得唔得？咁但係就試啦，即刻試啦，發覺因為咧佢仲有個佢不嬲側邊有個 partner 嘅，個 partner 後尾先知，開頭就以為係 即係應該話個咖啡店個老闆其實就不嬲唔係有村架純嘅，有村架純係一個店員嚟當，佢不嬲個高啲四眼成熟啲嘅人，咁以為嗰個啲因為啲人叫做店長，咁原來佢就唔係石田家喎，原來阿石即係有村架純個阿媽係佢嬸嬸，咁即係咩？ 係 即係咩？即係 係佢嬸嬸，即係佢啲堂誒咩堂兄，係 咪叫堂兄啊？應該係啦，即係關係咁。總之佢就稱呼有阿石田家嬸嬸，咁佢就唔係姓石田噶嘛。咁試下佢斟咖啡俾有村架純就唔得嘅。O K 得唔得？咁有村架純自佢自己斟咖啡俾自己飲，都翻唔到去嘅。咁於是就冇啊，咁啊死心啊，咁於是就 keep 啦，咁啊當佢大死心之後，咁啊有啲萬念俱灰，咁又總之有啲心結，咁啊搞到同個男仔又嗌交嗰下，男仔突然間見到個超聲波，咁啊因為其實一早都有超聲波嘅，咁啊個想咁佢靈機一觸，咁於是就約啊 叫個 B B 斟咖啡係嘛？ 約咗阿有村架純，我諗到方法啦，你就聽日嘅八點鐘一定要準時去到咖啡店。咁嘅時候就入去，咁啊變咗個成套戲嘅最，其實你問我最好睇呢之後嘅事咯。咁一樓就去到啊，佢阿媽已經唔喺度啊，即係個行咗去，行開咗。咁因為通常阿媽行開咗，梗係有人嚟嘅，即係以往都係嘅、因為佢阿媽坐咗喺個位嘛，即係阿媽嗰個你當靈魂咁樣咯。咁但係坐咗個位，咁佢個位咪霸咗咯。咁佢但係佢阿媽會不定期會行開，咁行開嗰下，一係就有現實嘅人坐咗個位，就要回到過去；一係就有我未來嘅人落咗嗰個位。咁佢冇解釋，突然間出現嘅，即係你冇理啊。咁咁樣嘅，咁於是佢就見到個位吉咗，跟住轉頭就出咗個女仔。咁、那個女仔就係未來， 就係、是、個 B B 啊。 就係、是、原來套戲係穿緊呢個細田守嘅未來的未來嘅，得唔得？佢套戲佢入邊嗰 個 就真係叫未來， 未來啊， 係啊， 未來啊， 真係叫未來咁樣，亦都感覺似未來的未來個未來嘅。咁佢一嚟到就話：哇！我真係翻到過去，我第一次。咁然後就一見到有村架純， 大個啦。 就未來的未來嗰個女仔咁大個，即係意思應該高中生。穿校服咁樣嘅， 哦，挑嘅大個噶啦， 唔係因為佢有講嘛，因為佢好複雜噶，都唔係話小朋友可以做到噶，即係佢又要斟咖啡，又要講一輪規矩，中間有好鬼多，即係好多手勢咁樣。 呢個細路女都識得整嘅。 咁佢就話啦，唔係咁佢都冇穿橋喎，一嚟咗，其實你一見個靚妹個超音波圖，佢都估到啦，所以佢都冇特別扭。咁佢所以一出嚟已經講話自己未來，跟住佢一擰過去見到有穿架上，就講媽媽噶啦。得唔得？咁所以佢係未來有村架純，即係而家個肚生出嚟嗰個人大過咗，佢由未來翻咗嚟過去，然後佢就話啦，我受爸爸嘅委託，未來嘅爸爸委託，咁然後就噏咗一輪好感人嘅說話，咁嗰啲說話就貫穿住佢之前嗰啲篇章，咁總之就話聽完呢番說話，咁有村架純都喊嘅，咁然後就我嘅任務好簡單，就而家就係我嚟到過去就變咗石田家，就唔係借得你一個，我就可以斟咖啡俾你，你就再翻去咩幾多年嘅8月31號，點知過樓橋位就唔係8月31號。佢就話：總之你唔好翻8月31號，你翻12月31號咁樣。咁有村架純都唔知點解嘅，但係就總之你送你未來嘅老公啊，即係未來老公，即係而家老公啊。不過未來即係再耐啲日子。咁於是就翻12月31號。咁原來咧條橋樓咧，當年阿媽8月31號其實唔係翻去揾佢以前個老公，即係或者唔係揾佢有村架純爸爸。原來佢嗰陣時8月31號係去咗12月31號。嗰年嘅10月31號，佢去咗未來嘅三個月。OK， 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借翻過去，佢條烏係可以去嘅，得唔得？有嗱，你問我有啲吹雞嘅，好似冇人知嘅嘛。咁但係佢話得，咁就算啦。佢去咗未來，咁原來未來點解？就因為嗰一日咧，佢阿媽知道醫生同佢講，佢有鼻咽癌絕症四期末期，佢得三個月命。咁於是佢喺8月31號知呢件事。佢忍唔住嗰日就去四個月後，佢就想睇下真實死，即冇咗佢阿媽嘅情況底下，阿有村 B B 究竟會點咁樣？佢唔放心咁樣，咁於是就穿越咗過去十月31號。咁所以咧喺佢嘅回憶入邊咧，不嬲之前有村家純成日瞓覺啊，就會夢見佢阿媽幫佢整聖誕樹嘅。咁呢一幕咧就冇人知道我嚟做咩嘅。咁原來其實最後佢見阿媽面咧。實情是10月31號嘅，但係就因為佢太細個，唔記得咗。因為佢係8月31號已經唔見咗嘛，但係10月31號其實會突然間出現咗嗰一晚，就幫佢喺度搞聖誕樹講嘢咁樣。咁就係嗰晚之後咧，佢阿媽選擇 佢唔想佢嘅童年连阿妈大个都唔记得咯，咁所以佢选择特登唔饮杯咖啡就留喺度， 留低咗喺度啊嘛， 系啦，就俾佢成日睇住咁啊，解咗咗心结之后又再翻去咁 keep 啦，跟住再 keep 啦，咁啊跟住嗰啲未来又饮咖啡咁，跟住乜啲咁，因为中间有个位咧，佢会插一支针嘅，咁你何谓冷却咧？咁你都冇得 detect 噶嘛，咁所以又插支温度计，当个温度叫做冷却到某个位，佢就会响。咁樣好似就感覺似呢個歸來的超人咁，哔哔哔哔咁樣，咁你就要飲啦，你唔飲就翻到去咁樣嘅，咁所以有啲位喺度咁樣玩，搞到好似幾緊張咁，喺限時入面又要講曬啲嘢，跟住又要同阿媽。 我咪就話你揾個揾啲嘢啊，坐住佢啊，熱住佢都得㗎。如果你個温係個温度問題啫嘛。 哎呀，我知道你冇咁理性啦，睇呢啲戲感性啲咯。 係咯，再唔係抌落去翻冰咪得咯，凍咗 係咁類似咯，咁啊變咗即係有一個叫未來去。咁然後後屘就成功，因為最後有川甲神都爭啲想留喺度，唔翻唔翻去未來嘅。咁但係咧未喺佢個女幫佢斟咖啡嗰下，佢講啲嘢係好 touching 嘅，就由未來個老公講嘅説話。咁因為嗰啲説話，佢又決定要翻翻去，即係決定放低呢件事啦咁樣。咁嗰時又翻返去咯，咁啊翻返去之後咁要揭跨，咁啊有啲嘢串雲。咁因為佢之前嗰三個故事都係帶出咗啲嘢嘅。咁佢變咗就交代翻嗰啲人經歷咗啲事回到過去，佢雖然改變唔到現實，咁但係改變咗佢嘅心態。咁同埋咧，佢呢剎那佢改變唔到喺咖啡店回到過去呢剎那同佢之前嘅過去啫。咁但係當佢翻翻嚟現實，佢呢一剎那嘅未來其實就由自己話事。咁其實佢個 point 都帶出呢件事，即係時田家嘅工作咧係令你反思自己嘅過去，咁但係未來都係由你掌握嘅，佢咁樣帶出呢個 point。 其實你睇翻 T2 咪得咯，睇啦，人哋一句就講完啦，係啊，係啊，呢個咩 low fake， but what you make 啊，即係咧冇其實冇所謂命運嘅，係你其實係你創造噶嘛，其實講完係。未來就好似一條黑色嘅公路咁啊，咁其實你呢個玩超越時空嘅故事，好多時都係會講呢啲嘢嘅，咁呢個亦都係一貫科幻片會講嘅嘢啦。咁佢就選擇用一個即係比較 fantasy 啲嘅方法，即係竟然，咁即係呢個方法係好 fantasy 嘅，因為飲杯咖啡會翻到去未來，真係，即係你可以話下次屙完篤屎一沖廁所去翻咗去。即係過去又得嘅嚇，即係其實即係呢啲就任你吹嘅。咁但係你話咧，其實你因為佢講過啊，你話係杯咖啡凍之前咧，因為呢個係屬於一個物理嘅狀態嚟嘅，係不能夠不理性嘅。因為如果你同我講一個 point， 而呢個 point 咧，咁你講呢件事係一個關鍵嚟噶嘛？即係例如你記得一炷香嘅時間。咁你呢睇得多啦，係咪落地獄救人咁嚇？一炷香時間，咁如果你有本事可以 keep 到支香唔燒，咁理論上啊，咁當然佢講一炷香時間，人哋講係個時間，支香嘅嘢係計時嘅啫。OK， 嗱你咁樣講咧又唔同，一支香其實係用嚟計時啊嘛，唔係你整熄支香或者整停支香或者深烤 keep 到唔燒就可以耐啲啊嘛，支香係計時啊嘛，講多次啊。OK， 嗱如果你話唔係，總之支香咧一日未燒完。佢就可以繼續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用盡任何方法，再令到啲香唔燒。咁亦都試過咧，有人咧係結果令到張燒快咗啊，因為佢可能潑啊或者啲風咁樣嘅。咁呢啲故事其實之前有做過嘅。咁即係話咧，支香燒得快啲定慢啲咧，的確同佢個時間係會影響咗嘅喎。 又或者你要解釋翻，如果你話嗰杯。咖啡你乜嘢再熱佢燒住佢，佢都一樣會凍嘅。你要俾人睇， 你要話唔得，你要講咩聲係唔得， 係唔得嘅， 咁樣唔得嘅，即係唔 work 嘅咁樣，因為佢始終係一個 magic 嚟噶嘛。咁如果你話咧，你嗰度外力去夾緊，即係令呢樣嘢延長咧，係唔得嘅。咁你要講嘅，你只需要補一句對白，同埋呢樣嘢冇理由喺個故事世界人冇諗過嘅。 系， 即既然你都讲到佢咁科学啦，要摆支好似温度计啦，仲会响噶。 系啊， 系咪唔系一般嘅温度计？即如果佢到达某一个温度以下咧，佢就会开始即系响警号。咁你玩到咁科学啦，咁点解佢冇谂过？例如搵啲嘢助热佢咧，人哋有冰镇奶茶啫，你可以有热镇咖啡噶嘛？ 系，咪先助热佢又得， 助热佢，不断搵嘢热住佢，咁系咪等于我可以延长个时间？咁你要补嗱，当然故事而家不能够容许你咁做，你对白我听唔得就得啦。 系两个。 咁佢唔可以话唔讲嘅。系啊，因为咧呢啲属于好似死亡笔记嘅 rule， 死亡筆記會任你寫，但係咧你一定要寫得好，咁你就會有一啲咧觀眾都諗到嘅嘢，你唔好諗唔到，因為好簡單啫，你講咗你話你個戲名都係叫做咩咖啡冷調前啊嘛，咁你冷調前呢件事你一定要先解決點樣先叫冷調前，因為呢個冷調前咧其實好抽象啊。即係去到幾多度先叫冷咧？使唔使去到零度咧？甚至乎到絕對零度先叫冷咧？咁其實你冷調係咩？即係室温係嘛？即係25度啊？你即係好抽象啊！你明唔明啊？係咪？即係幾多度先叫做係冷調先？咁你要俾個即係有一個即係實在啲嘅一樣嘢咯。即係因為佢自己又好實在，又真係插咗支温度計落去啊。咁你自己又做咗啲嘢，好似好科學咁，咁其實你何不唔整嗰件事，再確切少少咧？其實冇影響噶，對你個故事，只會更加令你個故事更加實在。雖然係科法，但係佢有個實在啲嘅一啲設定咁解啫。死亡筆記就喺呢方面做得好好，所以佢係一個成功嘅作品。咁甚至乎佢就係利用翻呢啲 rule， 佢可以仲去玩嘢。咁我知道佢呢度唔會，咁但係你都要即係比較嚴謹少少喺嗰個即係交代上嚴謹少少 ，OK？ 所以我知道佢係一套寫情嘅嘢，咁但係呢啲就係一般啦。寫情嘅故事，借科幻啊，寫情嘅故事咧就流弊嚟嘅。即係你所謂嘅穿越故事點解係唔好咧？就因為佢哋冇喺個穿越嗰個原理或者嗰啲嘢度。佢太多嘅設定，係啦，擺心機去設定。嗱，我唔係話要合科學啊，你搞清楚先。唔係理性啊，係呢個死亡筆記嘅設定係任你吹嘅，但係你要設定。咁即係呢度咧，你要做多少少設定。咁啊，唔好話求其話咩凍咗算，凍咗就唔得。咩叫凍咗？咁你要有個確切啲，即係可能係到咗咩温度咁樣，即係就唔得咁樣。你即係如果佢連佢嘅設定係咁奇特啊，係話係杯嘢凍咗之前要即係就唔得咁啊。咁如果你個 point 係呢度嘅，呢個 point 你要即係特別係你攞埋做戲名啦，咁你要俾個實在啲嘅設定出嚟咯。我就係咁意思啫。如果唔係咧，你就只會淪為一套同啲穿越劇一樣咧，就借呢個時空，即係好似嗰個無線嗰度叫咩話？咩 EU 超時任務係嘛？ 係啊 係 啊， 我覺得佢成套都拍得好好嘅，最唔好就係嗰個超越時空個原理啫嘛。咁係咪嘥咗？ 系，冇错。 系咯，你既然超越时空系你个，其实系你成件事一其实都几关键嘅事啊嘛。咁你设定好少少，个超越时空嘅原理同个情况要清晰嘅，就唔好似 EU 咁咧。明明佢系其实佢系 time loop 翻翻嗰招，但系咧佢明明应该系唔能够带到任何嘢翻去嘅，理论上，因为佢受晒伤翻去佢都冇受伤，即系佢变翻原状。咁如果系咁，后屘就唔可能带到条颈链翻去。即係你要有個設定上嘅清晰咯，自己寫嗰陣係咁你一係你就唔好玩呢啲。其實呢個都係科幻㗎，你唔可以話呢個係一個純 fantasy， 因為你一超越時空，其實本身已經係個科幻嘅命題嚟。 係冇錯， 即係哪怕你係月光寶盒攞出嚟嚇攞嚟玩，咁你係需要有一個唔好違反咗自己嗰樣嘢嘅一個原則咯。就係咁啫，咁啊嚴謹翻少啦呢個位咧，咁我諗成套戲會再好啲，係啊。 嗯，啱。 咁其他位又唔會質疑佢嘅嚇，即係咩嗱咩去唔去到未來啊？呢啲就咁佢都冇話唔得係咪？佢純粹超越時間啫，佢冇話向前向後啊，係咪？ 嗯。 佢再搞笑啲，不如話我要去未來，跟住佢一去嗰咖啡店，已經係搬咗去間太空船入邊係嘛？ 系，咁啊变咗银河铁道搞噶啦， 唔系变咗超时空要塞啊！我惊 系， 系，咁即系 anyway 啦，咁你话头先讲呢个故事就系，我觉得咪又系啲解开杂货店嗰类嘢咯，即系借呢个有超时空呢样嘢，其实系讲人性啦。咁不过你就话佢头几个故事系比较，即系变咗有啲似啲系咪咩深夜食堂咁咧？即 系 变咗佢 系啊，知啊，系 Sally 咁，同埋都系嗰扎人啊。都系嗰阵啦， 一件事都系嗰扎人啲， 系啊，有 翻嗰啲人喺度， 系啊，有翻啲演员喎， 点解佢演员喺度先抵死？ 唔系，系从中风孤独的美食家冇小林分啊，好似。 哦，唔好理佢先啦，即系个前面嗰段咧，佢同嗰个主故事咧，其实完全冇关系啊嘛。 系咯。 咁变咗你只不过咧，搞到好似有啲似啲地獄少女咁咧，即系佢讲咗几个佢出嘅 case 咧，即系最尾个 case 咧，系讲翻佢自己嘅一个 case， 搞咗佢自己嘅心结嘅一个呢种咁嘅故仔。咁如果呢一个系一个电视剧嚟咧，冇问题嘅。 或者是一个连载的漫画或者冇问题。但如果呢个是一个电影嚟咧，咁就其实略嫌有少少前面嗰几个故事，会唔会有啲嘢楞翻少少好啲咧？同佢嗰个主线系咯，而唔系几件完全独立嘅 case 咧，即系咁啫。 系， 冇错。OK， 咁但系我谂好睇嘅，系咯。 系 OK 嘅 ，OK 嘅，即系你中意睇同埋。佢所謂嘅悶都係跟翻日本嗰種節奏啫，佢唔係特別悶嘅，即係你知日本係不嬲節奏慢咁解啫。咁同埋佢都即係譬如其中一個， 我哋一陣間稍後會講一套電視劇咧，真係好悶嘅，即係係佢各地啊會拍一個鬼戲，一個鬼嘅故事。係 冇錯， 日本佢係特別悶嘅，即係我諗你而家講呢啲悶啊，小兒科嚟嘅，即係唔算嘅應該係。 懒同埋闷系两个概念嚟噶，到时会再讲。呢套系闷，另外一套叫做懒。 唔系我谂唔系闷嘅，佢慢少少啫。 系 如果你睇开日剧，可能呢种 O K 嘅。佢写啲人啊，写啲情咁系慢啲啦，同埋同个主线即系有尊教授自己唔 系 好关事嘅，初头嗰几件事嘅。 系 呢样嘢啫。咁如果你知道咗系咁，咁你 O K 嘅 ，O K。 系。 咁入去咪睇下佢哋点样写嗰、那个。即係點樣回到過去嘅時候，點樣解決佢一啲嘅心結呢？我記得好似佢話係咪有一個係講嗰個夫婦咯，係有一個有啲退化性啊， 認知障礙係咁啊。另外仲有個 翻翻去之前就冇未有呢個症之前 係咁啊，俾封情信咁樣，即係再老夫老妻再重現愛火嘛？你當係咁啦。咁另外其實第三佢三段，另外有段就係嗰、那個有個姊妹。即係講佢話逃離咗屋企就做旅館嘅，咁就將個祖業就俾咗個妹，但係個妹咧一直都好想揾佢翻去，佢啊自己離家出走喺東京開酒吧，咁就佢就一直避個妹，咁但係最後咧個妹就交通意外死咗，咁死咗之後咧先決定翻過去，就解翻開佢個妹同個妹嗰啲心結嘅，咁嗰段其實有啲感動嘅，反而係啦，即係三段嚟計。 咁如果你諗下佢係一個電視劇，佢每一集就發生咁樣，咁係咪好好睇啲？好好睇啲係咪？ 冇錯， 係啦係啦。佢只不過用電影嚟咁樣包裝咧，就好似嗰啲咧一個鬼戲，其實三四個古仔嗰啲咁樣。 係三更嗰啲啊。 係啦，跟住佢就自己嗰個大嗰個故事咧，就包翻住做最尾嗰個 wrap up 啫嘛。其實呢種結構嘅啫嘛。咁啊，系咪唔好又唔系唔好？不过即系佢系咪其实有原著啊？想问下呢一个古仔嘅。 有啊，小 说噶。都有嘅，小说嚟嘅。O K。 系啊，小说。 系咯，就咁啦，系咯。其实我觉得佢可以直情 develop 做一套电视都得，即系佢可以再有多好多唔同嘅人嚟，即系遇到唔同事咁咯。即系佢无限发展嘅呢、這个古仔开始。 系。 系。咁啊，咁都好睇嘅咩？推薦俾大家 ，OK。 推薦可以， 係咯，都係有孫亞純，你 OK 嘅咪睇咯。因為有啲人覺得有孫亞純完全唔靚噶嘛，大佬係。 哇，唔係啊。 唔係咁啊，係嘅。咁佢個樣其實好普通嘅啫，老實講。啊，如果論淨係論樣貌係嘛，咁你要加埋佢啲演技啊嗰啲嘢嘅，係咯，係咯。淨係論樣貌，佢又唔算係好靚，係咯。事實上啊，塊面都幾闊嘅，係老實講，係啦。咁你要睇下佢哋中唔中意，即係佢即係其他嘅嘢啦，係咯，即係可能佢就係有啲老土，就係、是、有啲村姑，咁咪有種親切嘅感覺俾你咯，即係佢唔係一個嗰啲，即係好似嗰啲好遠嗰啲咁嘅叫做咩，即係嗰啲哇嗰啲靚女，但係你覺得好遠嘅，係唔係嗰只咯？即係呢只你覺得好似接觸到嘅咁嗰種啊嘛，好親切感嘅，咁日本人都係中意呢只啦，同埋佢就係貪佢有啲老土嘅。其实是的是不是一定是好好像很时尚电视金毛那样是最好的不是的。即是他觉得有点像他的女朋友啊这样你明白 是 有种亲切的感觉啊。如果大家 OK 就看咯没事的是。那么 MK 妹这样的如果你说他的样子其实不是很特别的。 哇哪里找到这么正的 MK 妹啊 那不是那其实香港很多女都不差的是。 是 的。其实佢只系日本妹嚟讲，就算对脚唔系入嗰啲萝卜脚啫嘛。 哦。 香港个都唔系噶啦，基本上。 系。 系。O K， 咁啊唔知啊，大家可能冇留意啊呢啲吓，即系日本人特别中意留意脚呢样嘢嘅。O K。即系可能你唔靓啊，自己啲女啲脚就系、是。咁佢又冇嘅，佢系正常嘅，佢系香港脚嘅，基本上 O K。即系系有脚眼有剩嘅，唔系一支咁直落嗰啲脚嚟嘅。 系，明白。 咁呢个咪其中一个卖点咯。咁睇好难嘅，你叫香港人明好难嘅，因为香港个都系咁噶嘛。你要明白佢系日本人咁样嘅人嚟嘅。 系。 OK， 就咁啦。咁啊，有兴趣咪睇咯。冇兴趣唔中意呢啲演员嘅朋友，就当然唔需要入场啦，系嘛？ 都系睇人嘅啫，今时今日。OK， 好，啲人系啊，我意思。OK， 咁论演出得唔得啊？都 OK 噶嘛，不但。 OK， 其他啲人都 OK 嘅， 有靓仔有靓女，系。 即系就算你唔系特别中意睇有村架纯嘅，都 OK 嘅。 我见啲名单好多都好戏嘅人啊，吉田羊啊、松仲丰啊、药师丸博子啊，嗰度成堆系咯。 系啊，但系你头先所讲嘅呢堆人名，对香港嘅观众嚟讲，佢听都未听过。 系。 唔系你有睇《深夜食堂》咪有咯，《深夜食堂》同埋系咪之前咩东京？ 睇下日剧都会识噶。 系睇日剧都知咯，咩东咩麻烦家族嗰啲都有，系咪咯？ 药师丸博子就真系呢个日本李丽珍啦，李丽珍系香港药师丸博子啊嘛。咁如果你連李麗珍嘅人都嫌老啦，咁你就會睇藥師丸博士咧，因為藥師丸博士係阿婆樣啦，而家已經唔係李麗珍啦，係啊，係啊，咁大家有冇興趣咧？咁即係大家自己衡量咗先，費事我哋介紹完咧，又俾人問候老母啊，即係係你杯茶嘅嚇，咁你咪睇咯，係咪？ 對呢啲聲音我左耳入右耳出嘅啦， 我唔得，咁點得咧？咁我哋日日嚇，即係。即你日日集集俾人闹话我哋老点，你明唔明啊？ 哦， 系咪先？ 系， 即我哋系一个老点，人哋睇啲烂片嘅节目嚟嘅，你 OK？ 哇，真系咁样啊！ 吓，你 O 唔 OK？ 我啊唔 OK 啦， 系吓 OK。 咁所以我哋严重声明就系你啱睇先好睇，即唔系话我哋老点你 OK？ 即系讲晒俾你听呢套戏系一个点嘅戏。系点嘅节奏？系咩人演出？咁又已经唔系话啱你杯茶，你咪去睇咯，系咪？唔啱你杯茶，咁你自不然就无谓去睇啦，就系、是、咁多啦。OK， 系啊， 因为我都知唔系个个啱嘅。OK， 实际正系日本戏呢个节奏呢件事已经唔系好个个啱嘅。OK，、就系咁啦，讲咗先，费事俾人闹啊。好，补充完。好啦，咁啊，仲有一套咧，就呢套系港产片嚟嘅。咁你港產片都係科幻片咩？咁講話即佢唔係科幻咧，啲奇怪咁咧，即係鬼算唔算咧？算唔算鬼戲咧？ 奇幻片係可以話係啦， 係啦。咁嗱，最後有冇就另一件事啊？但係佢喺個路線係即係鬼嘅，應該算係。 冇錯。 咩戲嚟嘅？ 係。咁泰迪羅賓其實之前咧，應該三年前有套叫《奇幻夜》。就再加啲迷離嘅，咁一套戲入面有四個導演拍定五個導演拍，咁呢次就泰迪羅賓自己拍曬四個故仔，咁我個名咧叫八部半，喜怒哀樂係啦，咁四個故仔喜怒哀樂咁啊四個篇章， 冇聯想起係奇幻，我以為係講啲人即係城市人生活多先。 你問我佢都係講人性嘅，不過如果你睇 trailer 就知係好多即係。剪到好多鬼嘅，即係全部都係有鬼魂咁樣嘅，係啦。 你講上一次泰迪羅賓都有一集㗎嘛，即係嗰套你話咩奇幻嘢 係 咧？ 冇錯。 嗰集咧成講佢咧初初話咩佢好似叫雞咁嘅，咁但係就 佢上個巴士嗰度，唔係佢上個小巴嗰度嘅嚇。 總之係只雞扭去叫啦。 係最後嗰度係啦。 咁總之咧，佢就成日講話有啲妖怪定怪物會害人咁嘅。咁但係最尾原來佢就係嗰條妖怪啊嘛。 系啊， 我覺得佢嗰集好睇嘅，反而係啊，好睇 啊， 佢嗰集好睇啊，就係咁同埋，我記得嗰集好似係咪有好多人客串咧？咁即係咪張國強？ 張國強有 小巴司機係嘛？ 小嘅係啊，司機係啊， 好好嘅，做得好好，係 啊， 因為你睇電視嗰陣你睇唔到啊，哇！嗰個張國強咁好戲啊，做電影係啦，好好睇啊，你話嗰套係係好咁，今次泰迪羅賓親自 親自出刀。 演有冇演嘅咧？佢有冇演？ 咁佢有演，因為咧成套戲，佢套戲入邊係似係戲中戲嘅。總之一開波，佢係做緊拍緊套鬼片嘅導演。咁但係個片長度就懷疑撞鬼，懷疑嘅啫。咁最後又話係，總之就扳燈砸到，咁跟住就揼暈咗佢。咁佢醒翻咧就發覺自己就喺一個好虛幻嘅戲院，就睇緊自己。其實就未完成嘅戲，咁嗰啲戲嘅就係依四節嘅喜怒哀樂。咁但係當佢去到落嗰個篇章咧，個落嘅古仔入邊係講阿林敏聰揸架巴士就要經一條好猛鬼嘅路線，最後 ending 原來要入去東城戲院。咁嗰啲人啊落車入去東城戲院咧，就發覺入翻去泰迪羅賓喺依度坐緊喺嗰間鬼鬼祟祟嗰個戲院嗰度，咁啊似係戲中戲再穿。是去就去東城戲院，咁從而最後就再撞鬼嘅泰迪羅賓，再砸醒就自己原來喺救護車， 咁當佢喺個救護車嗰下就話、原來頭先係發夢，跟住發覺個救護車又有鬼，跟住完嘅。O K 得唔得？即係佢係似一個戲中戲中戲，所以成程係叫羅賓喺度嘅。係， 好唔好睇 咧？係啦，咁我又犯咗自己嘅原罪啦，我又講得即係精彩過套戲。 唔係，咁可能佢個結構 O K 啫，咁拍都冇睇。 應該咁講，係佢唔係其實個佢個攞唔差嘅，佢亦都個喜怒哀樂嗰個擺位都唔差。咁喜就係偷講一件喜事，但最後係變成悲劇啦，得唔得？咁啊怒就講佢話憤怒殺人，咁最後話冇殺咁啦。咁跟住哀 係嗰四個古仔都有鬼，唔係嘅，嗰四個古仔就冇鬼嘅。 唔係四個，佢唔係啊，一樣樣唔係佢全部都有鬼魂嘅一定，但最後都會穿，其實唔係鬼嘅，即係包括喜就以為啊，因為喜就係阿張繼聰問阿陳靜 Dada， 咁啊以為阿 Dada 係鬼，咁最後原來佢係。同個黑社會個下面條僆咧就鄧超，唔係鄧超啊，鄧咩鄧係鄧超啊，鄧超即係好似周星馳打釘嗰個。 鄧超啊， 係啊，但係咪鄧超啊？唔係喎，好似周星馳打釘嗰個。温超係温超，係温超，咁啊温超嚟嘅，咁啊原來佢夾埋温超咧就扮鬼想冇偷錢咯，咁最後張繼聰啊嚇就跳咗落樓咁死咗咁。你當係咁，咁啊一個，咁啊嘅戲，咁而路就咁佢個心魔，最後啊，路係大聲啊，鄭嘉穎啊，得唔得？咁啊，但係就最後就個心魔有咩種啲種子，嗰啲開花咧，你就可以報到自己一個仇人就會死咁樣之類咁樣咯，咁有個咁嘅心魔，最後又發覺又最後自原來自己幻覺咁樣咁。 即係又係冇。 係啦，又係冇嘅。咁啊，哀咧就係呢個就勁啦 ，Steffy。系啦，哀就我就怀疑佢系咪睇完山村古宅先拍，咁佢就同山村古宅一样嘅，不过就转咗就阿 Steffy 系画家，又系个老公要呃佢卖楼，咁又系翻咗个古宅，喺个古宅度一样样，最后又系原来系因为要卖楼咁样，咁啊证实咗又唔系鬼嘅，啲人即系想扮鬼， 我即系又系整个打局想去卖楼咁样， 系直头差唔多咁样，但系真 画家呢一 part 有冇睇埋无双先拍啊？ 系啊，咁落就最唔掂嘅，你问我，因为林敏聪做得好差呢套，即系好 over 又，我觉得佢系有啲失手，佢就以为佢再佢呢个演绎系会好笑，但我哋真系觉得好唔得。好無聊又好白痴。 但你個古仔本身唔係笑片喎、 啊。係唔係？但落佢係特登突然加林文聰咪搞笑咗嘅。佢、 哦、 想係講開心喎、啊。係、 哦、 啊，最後就話車到咁啊，喺個巴士度有啲女鬼，後面有個婆婆，咁啊以為佢鬼，但後屘原來佢係上一轉巴士佢瞓咗喺度，佢唔知道。到你開呢轉車佢趌起身咁樣，跟住仲話：我真係住喺呢度咁佢啊！ 即係你講呢個係真實有噶嘛？即係話有人覆過話講個鬼故之後，有人回覆啊，話你見到嘅鬼咪我咯。係 啊， 真嘅真嘅真嘅，即係人打電話去 啲電台解話啊嘛， 就覆翻係啊，唔係啊，成嗰只鬼自己打翻嚟啊，話你嗰日見到只鬼我嚟嘅，我 跟住又話咩去到和合石夜晚有個紅衣女仔截的士咁樣，跟住打上嚟，我真係著紅衫，我真係截你做乜佢在咁樣喎，係咪即係嗰類咯？ 唔係啊，嗰只青裝嗰只鬼打上嚟啊，嗰日我開完古裝戲，你冇換衫趕得滯啫，我係鬼嚟嘅，係都有，真係有真係有。咁你講呢個橋係嗱係有啊，即係咪事？ 係啊，同埋條橋真係咁，因為佢後屘又上咗炸，直頭有炸係開頭上咗蘇麗珊，咁但係蘇麗珊都著到好妖嘢嘅，咁啊即係搞搞笑笑咁樣嘅，咁但係後屘上咗只咧連體女嬰，即係佢有兩個女仔孖生，但係黐埋咗嘅個頭，咁啊肯定係鬼啦，誰不知佢夾硬話原來佢哋成班咧人嚟嘅，佢就要去東城戲院就參加個化妝舞會咁。 咁你知嗰個連體嗰個化妝 化啦，化到連體，咁兩個真係孖生，而佢又特登今晚係化到一個連體。 點解會係仲有東城戲院呢件事先？ 係，咁佢又話就冇講啦，即係總之去到尾真係有間戲院，就真係東城戲院，就唔係鬼戲院嚟嘅。咁入到去成班仲喺度好似搞曬嘉年華會咁樣。 只不過現實有間東城戲院 咧，咁樣咯。咁同埋最後落呢節咧。系啦， 佢有見到佢哋噶，即係阿羅賓有見翻佢哋嘅， 係見翻嚟噶，佢都話戲中戲嘛，穿翻出嚟咁樣。咁、而最後就仲唱歌嘅， 就話原來係發夢。 係啦，冇係啦，最後醒翻發夢啦。咁但係佢入到戲院仲唱歌，咁啊仲話阿蘇麗珊同阿林敏聰仲 jam 咗首 rap rap 地嘅歌。 点解个巴士佬会入埋嚟嘅？佢揸巴士嘅啫。 系系啊，冇解释嘅。咁一齐开心心入到去，喺上埋台唱歌。啊，咪有讲嘅，话个巴士，话个巴士佬，佢不嬲都想做歌星咁样嘅。佢有曾经咁讲过，系啦。 唔系，咁你揸紧巴士，你都不能够掉低个巴士入埋嚟。 系系系啊，冇解释噶啦。系佢，唔系去到总站，佢落埋车玩嘅，佢冇解释嘅，系啊。咁樣係啦，即係去到東城， 除非你話 戲院就話 係人哋嗰啲即係租咗架巴士嗰啲去玩嘅巴士咁就話啫，都如果你佢真係行緊即係正常行緊車嘅巴士就難少少啊。 咁但係你問我去中段嗰啲叫做陰陰陽陽扮鬼嘅，即係總之未穿去迷鬼嗰啲叫做驚嚇位咧，佢都有啲電影語言嘅，即係我覺得佢又唔係完全拍到爛嘅。咁但係就係 dead show 咯，佢其餘嗰啲情節都唔掂。其實四節最好睇算起係算好睇㗎啦，即係起係起碼有啲扭橋，扭上扭咁樣，跟住就張繼聰有啲笑位，但係就有啲扭下扭下，阿達達咁有啲情感位咁樣，咁叫做比較峰迴路轉係起，其餘嗰啲都好正路。咁而佢唯一叫我真係有少少驚嚇位咧，就其實吹打見到，你有睇呢個嘅預告片咧，就泰傑羅賓就喺個東城戲院就洗手。入咗個廁所洗手，跟住佢望塊鏡，就見到背後有個女人，跟住佢就即刻令佢就話：喂，呢個男廁嚟㗎，點知就冇人。跟住佢即刻令翻塊鏡，又見翻女人，但個女人咧突然之間就怒髮衝冠，啲頭髮向上散，跟住塊面變咗好猙獰咁樣。咁跟住咁樣嗌一嘢咁樣嚇你嘅，咁啊係得呢下 啫，可能 係啦，係得呢下就叫嚇一嚇咯。其余就其实都好鬼普通嘅，你问我，即系佢个恐怖成分唔高。 咁最后点咧？最后你话佢喺救护车咁 样。系帮佢嗱吓完呢下女鬼，即系怒发冲冠嗰下啦，咁样跟住佢就炸醒咗喺个救护车。咁然后佢就两边望，跟住就话、原来我喺救护车度。咁跟住就、前面坐咗两个救护员，点知拧转头嗰两个救护员系无念嘅，即系好似中咗呢、這个。 冇眼有鼻嘅。 系啦，即系十足系嗰个叫咩啊？周星驰嗰套叫咩？大内密探零零发嗰个无念嗰个咩无念无上神功嗰、那个人。 无上神功啊！ 系啊，无上神功，冇错。 咁 佢仲 跟住就完噶啦。 跟住佢就啊咁样，跟住然后个镜头 zoom 入去个口度，咁跟住就完啦，就出字幕。 咁但係如果咁讲，佢真系最后系冇，唔系讲到冇鬼喎、啊，咁点可能喺内地上咧？ 但唔係啊，咁佢可以話佢嗰個啊都係幻覺噶嘛，佢冇特別講。 唔得，你一定要講明嘅。 咁你可以咁講。 最後字幕 理論上最後救護車嗰兩隻就冇講話，冇講到明係幻覺。 好似佢未有計劃喺內地上啊，暫時喺內地啲網未見到影 嘅。因為頭先你咁講咧，佢每一個故事都最後要解釋全 部。有解釋嘅，冇錯。 咁你就覺得佢好似似係要為咗可以喺內地上影而咁做啦，係咪？ 係。 系咯，咁、但系最后嗰下佢冇解释到啊嘛， 系，咁系啊，真系冇， 即系等于你拍咗一套唔系鬼戏，但突然间最尾嗰下系有鬼啊嘛，嗱，咁你冇可能喺内地上画噶，你反而拍咗套鬼戏，成套都有鬼，但最尾突然间俾我觉得哦，原来发梦啊，咁你就可以喺内地上啊嘛，系咁奇怪嘅，咁你最尾嗰下先至嚟冇解到系其实任何原因吓，咁嗰下就唔得噶咯。 唔知喎、 啊 所以我都 好、 不過呢 佢先啦，我唔理佢上唔上啦，咁好唔好睇？ 唔好睇。 你講即係頭先不打想講咩？不過咩？ 我想講就話佢都有啲擦邊球嘅，因為咧路嗰篇咧，佢後面特登有阿鄭嘉穎講佢個怒火，即係好妒忌啊，個上司啊恰佢又釘埋佢女朋友咁樣，佢怒火哇後面係襯住咗啊呢、這個魚蛋革命嘅，即係意思初二所謂嘅初二暴動啦嘅。 点衬法？点样衬法？ 但系都佢所谓嘅衬，后面电视不停播住咯。咁而都有啲 cos 播啫， 系电视播啫。但系问题都几大嘅，即系个比例唔系话好远咁样。咁而当中咧，佢讲佢当佢愤怒嗰下，佢搭 lift 咧，佢就会遇到一个老屎忽嘅上司啦，跟住就会入咗个后生仔嘅 boy office boy 啦，跟住两个就 down lift 咯。然后个老屎忽就会闹：喂，靓仔，满啦，出翻去啦。跟住靓仔就话。出咪出咯，咩態度啊？我自己會出，唔使你指咁樣。跟住我而家就話你阻訂啦，我而家就話你喺度咩阻住地球轉啊咁樣喺度，硬係有啲世代矛盾喺度咁講呢啲咯。佢有啲嘢呢啲咁樣串入去嘅，滲入去嘅咁樣。 都冇問題嘅呢啲。 咁唔知喎，但係我哋話真啱嘅，你最尾都冇講嗰兩隻係咪鬼？ 唔係，因為佢喺電視度播啫，佢冇一個政治表述啊嘛。 啊，咁係。 你要明白就係佢嗰樣嘢係客觀。 同埋仲要系客观到，只不过后边个电视播紧啫。 仲要净系得画面冇声， 系 咪 冇声？系啊，冇声，只得画面。 系咯，即系话咧，你成套戏冇鬼嘅，但系你成个后边个电视机做紧鬼戏咁咯。咁佢唔可以话你对系鬼戏嚟噶，佢喺后边睇鬼戏啊嘛。咁佢睇紧都系应该系戏啊，系咪？戏中戏啫，戏中戏有鬼，即系我呢个世界冇鬼。其实你可以话系擦边嘅，即系佢谂咗啲计，点样去？即係又做到啲嘢，但係啲嘢又未至於犯到佢嘅禁咁咯，有少少。我諗呢套戲刁轉嚟翻喺呢度都係套戲拍得好睇，係咪？係。 嗯。 咁而東城戲院會唔會都係成套戲即係大家要解謎嘅地方？因為我諗好多聽眾，即係當然唔係我哋啲聽眾，有咁上年紀嘅當然知，其實好多人都唔知東城戲院係乜嚟嘅。係。 嗯。 係啊。即係以為同新城電台一樣啫嘛，係咪？係咪？都係個城字啫嘛，你解釋一下，不打知㗎係嘛？不打知唔知啊？ 我只知係咪好猛鬼嘅戲院啊？ 係一間係啊，我要簡單講係以前一間好猛鬼，傳説中好猛鬼嘅戲院啦。 喺邊嘅咧？實際位置咗？ 其實我都未去過，好似係咪喺灣仔嘅咧？ 哦， 係咪咧？ 查，我查下。 但我就識人話去過嘅以前。 系 啊， 咁都市传说， 唔系咁，唔系，即系佢当时系真系仲存在， 哦，仲存在，即系曾经营业嘅， 有去过，咁啊，梗系啦，佢唔系旧到咁旧， 系咩战前嘅咩，唔系嗰啲嘅， 唔系战前嘅，你而家好多戏院都执咗十年， 喂，真系湾仔啊，喂，真系湾仔啊， 系湾仔， 而家重建成为东城大厦，咁所以咧，喂，我知啊， 冇错， 原来前身系呢个叫万国殡仪馆啊，咁所以冇咁猛鬼。 咁嗰時去過啲人咧，就話冇乜特別嘅，即係我想講翻咁啫，即係其實去過睇戲咯，就冇去講到話咩好怪、好鬼鬼異物，唔係嘅，冇乜特別咁咯。咁啊舊啊，梗係舊噶啦，原啲戲院係咪先？咁佢都唔舊都唔會拆啦。咁但係就冇話遇過啲咩奇怪嘢，我識嗰啲人就咁。咁以前就係讀書嗰陣有去過咯，我識啲人同我講嘅。咁梗係都年紀唔細啦。咁就但以前傳說咧就成日講嗰度係好猛鬼咁啦，係啦，即係睇戲會有人摸你隻腳㗎。 哦， 係啊，咁但係其實有人解釋就話咧，可能係有老鼠嘅。 係係係，明白明白。 咁啲人仲驚咯，結果 係 啊， 有鬼冇咁驚，老鼠驚啫。啊，即係咁啦，係啦，咁你話咩入到去廁所咧，又話咩有見到啲奇怪嘅人啊咁咯，係咯。又或者有人撞完鬼又出翻嚟嗰陣叫人哋唔好入去啊有鬼，跟住嗰個人就問佢只鬼係咪我咁嘅樣啊咁嗰啲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啲？咁有咩除咗個頭嚟梳頭嗰啲咁之類嗰啲咁，即係古靈精怪咁嘅，即係個廁所度，即係廁所多鬼咯，即係嗰啲鬼故係係咯。咁啊個戲院就當然成日都會全院滿座啊呢啲噶啦，即係其實冇人買飛嘅嗰啲。咁都係呢啲嘅，其實都唔知係邊啲係真，邊啲係即係邊啲係真係呢個地方嘅古仔，因為傳下傳下咧。就搞到一戲院講鬼都係講呢啲㗎啦嘛，係，跟住間間戲院都係遇呢啲㗎嘛，咁所以呢啲係咪 origin 嘅嚟自東城戲院嘅咧？咁都唔知，咁我諗呢個泰迪羅賓今次係攞咗呢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個鬼戲院嚟做咗一個，即係擺咗落去呢個戲，咁但係佢好可惜就唔係用呢個東城戲院做一個，即係做一個標題或者招來咯，係啊，你唔講我都唔知原來裏面有即係有東城戲院呢一個。元素咁，但系佢實質坐喺度嗰間戲院，你覺唔覺得係咁舊嘅戲院嚟？ 係佢又特登做到舊嘅，但係我睇得到佢嘅設置，係係係，即係其實間戲院滑落去嘅，後邊啲位嗰啲係啊，又唔係 咁樣。 但佢就做到係係舊戲院咁樣，係啦係啦，冇錯。 咁即係今時今日實景已經揾唔到呢啲嘢啦。 係喎。 哦，都冇一間係仲可以係咁嘅樣嘅。 係喎，你話成等獨立戲院嘅建築物都難揾啦，除咗豪華。 冇啊， 豪華個樣都唔似， 都冇得超。 豪華都唔係咁嘅樣啊。 係啊，都唔係咁嘅樣啊，豪華都正正方方大廈咁嘅樣咯。係啊， 新好多啦。係，就算新光而家都唔係以前咁啦，係咯。 係啊，咪咯。 係啊， 可能都揾唔到啦，係咯。咁佢就唯有 C G 咁扮翻一間比較。舊式啦，咁你入去又有個簾咁樣噶嘛？係 咁，佢都有，佢重現翻呢啲，有個紅色簾咁。 報警好易整翻報警就，如果淨係簾就，即係個形式就係咁啦，係咯，係咯。咁但係佢實質發生嘅時代其實係現代嚟嘅。係。咁係咪啊？ 係現代，係現代嘅，現代嘅，現實嚟。 啲人有手機有剩。 係啊，冇錯。 哦，咁如果咁，佢應該啲人會走去東城戲院。 就玩呢個已經係最靈異嘅地方啦，因為一個唔再存在嘅地方嘛，呢個係係咯。咁其實呢個係科幻多啲喎，係咯。佢哋中途係咪落咗車去咗啊？翠如啊，呢個啊有孫 B B 嗰度飲咖啡啊？係嘛？跟住先去咗東城戲院 party 係嘛？係。OK， anyway， 咁啊唔係話好 cheap 嘅，咁聽即係佢都幾得意嘅套戲個即係個戲本身啦，係咯。係。係咯，佢拍得好唔好睇就係一筆 打。普通啦，普通啦，係啊。你問我係中下嘅。 系啊，即系去到烂嘅程度啊，即系 不至于烂到底咯，但系就肯定唔系合格。 即系早几年嗰套反而有几个唔同。 系啊，好多奇幻嘢啲反而几好睇。 反而好好多系嘛？ 系啊， 嗰个好睇。 因为精啲咯，起码每个故事，因为呢度咧你见头四个得一个得嘅啫，后屘咧即系爱啊、乐啊嗰啲好鬼离谱嘅，系啊，即系乐啊，系啊，即系好奇幻。 即係呢種古仔就最好揾幾個唔同嘅導演、唔同嘅人， 係啊，望下啲人咁講翻 架四套戲， 係係，就好過一個人做曬，一個人做曬，但又做四個唔關事故事，其實就即係會好似插雜咗，係咪會嗰個？ 係啊係啊 係咯，同埋就冇話每一個故事咁獨特，同埋咁有即係創意啦，係嘛？ 同埋個個風格唔同㗎嘛，嗰啲就其實 係即係嗰啲有時正就正咗咧，就算第一個故事唔好睇下第二個故事得唔得先咁啊嘛。咁咗呢個你明知成套其實都係同一條友搞咁，即係第一個唔得，第二個都麻麻地㗎啦，呢個係嘛？會唔會係咁啊？ 冇錯， 冇一個對沖啊嘛。 即係你唔會話特別有期待啦，因為你知道係幾個唔同嘅人處理嘅時候，咁到咗第二個故事嘅時候，你又重新睇另一個故事啫嘛，當係咯，如果唔係你咪咁時可能都係差唔多料嘅，就播咁樣。系咯，咁就 anyway 啦，咁即系不打就唔系咁高评价啦，对今次呢套 爆炒 八部半系嘛？ 冇错，咁啊同系啊，呢套讲埋最后点解叫八部半呢？佢就话自己喺个电影入，佢喺戏入边，佢系做紧导演嘛。佢就话咧，平时行第九部咧就会有灵感度，咁但系当佢行到八部半嗰下咧，个监制走入嚟就喺度骚扰佢拍戏，然后佢就闹个监制，然后先搞到因腾腾瓜瓜腾腾，佢先俾眼灯咧打晕咗嘅。咁所以咧，八部 哇！呢個真係你唔解係冇人明嘅喎， 其實 我 明 嘅，大佬 係啊，即係唔同埋又唔重要啊。 可以話佢可以叫呢個戲名做八舊半都得嘅喎，因為佢平時諗唔到主動去摸車啊，咁摸到咧第九舊佢就嚟了㗎啦，就到諗到啦，咁你咁講得嘅喎。 咁不如叫八至半都得㗎，點 解改到咧？唔明喎。 唔明啊，咁唔明唔好明啊，咁咸嘢嚟嘅。 我知我即系吉第八嘢嗰下，应该半支，不嬲话半支冇嘛，冇支零支半支，一支半支，好难抽到八支。 半支烟啊，半支烟嚟又有支烟嘅，咁你要解释咁就唔系几好咯，呢个戏名。 系啊。 同埋呢個戲名你講完都係任你講嘅啫喎，真係咁講。 即係你成翻八部半咁樣啊，其實你但係其實而家新一代邊知咩叫八部半啊？冇人知啦。 唔係電影嗰啲。唔係新一代有關係咩？ 係冇關係。但我嗰陣食有少少 get 咯，即係食呢個名。 唔係呢個唔係以往有嘅一樣嘢，你例如唔係話七步成詩咁係一個古即係個古代已有嘅一個即係一個經典咁哦，即係七行七步咧就可以。即係就可以作咗首詩咁，即係當然嗰個反而變咗七步成詩，變咗 經典 啊， 冇錯， 作詩嗰度。咁你呢個係有個典故嘅，咁但係你話八步半有冇典故㗎？呢個咁，即係佢呢度係自己咁噏㗎啫。 自己講㗎就係啊，我覺得冇 係。係咯，咁呢個戲名。講真，呢個戲名本身真係引唔起咩興趣㗎。係 啊，其實係㗎。嗯，同埋咩喜怒哀樂咁樣，幾易諗，係咪先？你即係咧？ 即係唔係啊？所以咪諗唔到，聯想唔到任何嘢啊！大路到咁你唔能夠令人諗到任何靈異啊，同埋最弊係。 係，冇錯。 我真係唔知鬼戲嚟㗎，你唔講我真係唔知鬼戲，我冇睇過個。 你唔講我唔知添。 我就咁睇個戲名，我都冇諗過係鬼戲。 又唔係下個禮拜正常，而家下個禮拜正常就聯想到啫，係咯。 唔係佢而家咪正常㗎？ 正常啱啱上咯， 而家今日 正常。正常嘅戲都唔一定係鬼戲嚟㗎喎。 咁啊係。 咁咩關係咧？下個禮拜上嘅戲必定要係鬼戲嘅咩？ 唔係， 上 一 套愛情文藝㗎喎。 聯想到估到佢會係啫。 唔會唔會，因為唔一定係。 嗯。 聖誕節都唔一定做啲同聖誕有關嘅嘢，咁冇關係嘅。 你個戲名特別特別香港啊，你戲名唔能夠聯想咧，其實有問題。 係。 咁好似頭先話嗰個咩咖啡冷調錢啦，日本就好中意改呢啲啦，但係你香港就其實有問題啲，你 sell 唔到啊。係 啊 係 啊，冇錯，文藝嘅 品牌。你可以當係 sell 一個文藝嘅，咁你唔理佢超越時空一件事咁，咁佢呢個影響就不大嘅。即係你話冷，即係呢個咖啡冷調錢，但係呢一套如果你話其實係鬼戲咧，你又冇。又人哋諗唔到係咩鬼戲呢，咁其實你咪走咗班客囉，其實咁同埋泰迪羅賓今時今日對一般人嚟講都唔係咁認識，係咪 係喎， 都唔知佢係咩人，甚至乎 最上淨係知佢打擂台，因為其實就記得有人唱咗好 多人知呀，講真啦，係啦，即係又唔知佢係咩人，即係其實都係入 band 唱歌，亦都拍戲嘅 導演 好犀利嘅，其實係演員係啦係啦係咯，咁佢嘅特徵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駝背嘅人士嚟嘅，係 啊 係啊，即係佢唔係一個係啊，即係佢以佢一個係你可以話佢係一種雙彈啦，即係我直啲講啦，係唔好咁太雙劍嘅，雙彈人士嚟嘅，其實佢係一個 OK， 咁嚟講咧，佢其實係一個非常有成就嘅。同埋佢自細咧冇俾到佢呢個病咧，即係令到自己有任何自卑，即係你其實佢當時已經學校已經好有啲風頭陣嚟嘅，係啊，從來都係嘅，冇話因為即係你想象下一個細路仔係咁，你通常係變咗俾人蝦啊，會變成人哋即係一啲笑柄，唔出奇係咪？即係少啲會成為係原來學校變咗一個領袖嘅人物啦，即係會少啲，係即係通常係好大反差噶嘛，即係呢啲如果佢做咗領袖就係拿破崙嚟嘅。 嗯 ，OK，OK， 系、okay, okay, 啊，真系嘅，你留意一下，系啊，即系个唔起眼，你觉得嗰啲又唔系靓仔咩嗰啲人咧，咁咪希特拉咯、啊 嗯， 即系唔系我唔系意思话佢系坏人嚟，即系佢可能系一个好犀利嘅人啊，系、 嗯、 啊，系啊，即系你佢一系就系虫，一系就系龙啊，系、 嗯、 啊，咁当然佢冇入去政坛，咁但系即系意思喺创作嘅界别，其实泰罗宾系非常出色嘅一个人嚟嘅。 系、嗯、 啊，咁即系而家现代就已经可能即系飞欧咗啦，系啦，即系佢都系同阿徐克啊，咁嗰时都系即系当时都拍住咧好多套戏系嘛， 奋斗房啊，新艺城 啊，好犀利啊，好犀利，你成日喺港产片啊嗰样嘢佢都好大嘅，即系 贡献 嘅，系啊系啊，台前幕后都系，咁可能而家朋友就唔系咁再咁认识，所以其实系有料噶，系、 嗯、 啊。不過你話今時今日會唔會有少少同而家嗰啲嘢脱咗節？咁唔奇嘅 ，OK？ 或者咁講，而家啲人唔識欣賞佢嗰套嘢，唔奇咯，係啊，係、 嗯、 啊，即係我唔可以話拒絕一次，係而家班人脱咗節啫。 嗯，跟唔到啊， 係而家班人跟唔到咯，其實係唔係 Jazz Music 脱咗節，唔係粵曲脱咗節，係 你班友唔識啫， 係你班友唔識欣賞啫，你唔能夠話啲 classical 啲音樂脱咗節嘅。嗰啲 forever 都係有佢價值嘅嘢嚟嘅，大佬。你覺得佢老土，係你唔夠班欣賞啫。 嗯， 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 係咯。咁如果大家有睇翻上一次嗰套，即係嗰套咩話？即係佢做其中一集嗰套 奇幻夜。 係啊，其實嗰套都好睇嘅，大家可以又揾嚟睇下。 係 係啊，就咁啦。 係啊係啊。 好，有冇補充？冇啦，係嘛？ 好啊。 嗯，过 一啦， 冇啦 ，thank you。 好啦，咁啊，要打个笔打，再翻嚟啦，下星期系啦，系咪啊？因为个星期笔打会远道啊，去日本，系啊， 冇错， 系咪？好似有啲比赛咁噶，仲要 完成一个经典，因为以我咁嘅身形跑马拉松，全马。 哇！即今次唔系玩嘅，净系有个比赛嘅，系啦。 系，但系就志在参与啦。 唔系话要估冠军啊，即系去参加啦。 只求完成，系啦，我预自己七个钟内完成，系啦，全马。 唔系唔简单嘅，其实都 系啊系啊系啊，都可能完成到噶，但我都唔会失望嘅，即系总之尽力而为啦。 唔出奇。 系啊，真系完成到噶，分钟系啊。 中途真系唔好拣啦，即系去到极限要 最一件小心。 系啊，其实去参与有好多人都系，其实咩咩即系沿途好似话啲风景嗰啲都好靓。 系啊系啊，我哋去金泽，即系叫金泽马拉松，好似就话 金泽 叫日本咩三大喎，即系所谓啊， 系啦， 即系叫做三大或者叫做咩三，即系叫做 歷史好悠久嘅馬拉松，咁就叫金澤馬拉松咁樣，就去咗一個叫金澤嘅地方。咁呢個地方都相信唔係因為馬拉松都唔會有咩旅客去嘅。 平時少啲啊， 係少啲咯。 其實有啲咩盛產嘅咧？我係咪都清酒啊？係 啊，有佢有因為佢話佢近住嗰有條溪，啲水又好特別，玩酒嘅。咁二來佢係一個都近海嘅，咁佢啲海鮮都出名嘅咁講。 都好多 地區有啲唔 同嘅， 啲 食物又一個樣嘢嘅，係啦。係啦，但係佢就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大城市嚟嘅，你好似係個城市位都係好細嘅啫，係。同埋你哋嗰個地方都唔係喺正個城市去嗰度。 不過佢係圍住個城市再跑去郊區 啦， 係 啦 係啦，咁樣 係咁所以應該都幾得意，但係就未必話有啲咩會睇到啲咩，即係唔會話有咩玩具啊，有咩嘢睇，未必啦，係啦係啦，戲院都唔知。睇先啦，可能到时冇错啦。 不过我去金系咯，但系我去金泽几日嘅啫，即系我跑完我翻翻落嚟，都系落翻大阪。咁我喺大阪都会玩嘅。 去埋大阪，明白。咁下个星期同大家讲下啦，好唔好？翻翻嚟。 系啊。 阿北好似话咧会喺日本过呢个 Halloween。 系啦，我第一次喺 USJ 入边过。亦都佢而家有幾間鬼屋係有疑凶嘅密室逃脱，同埋有呢個 Annabelle 嘅鬼屋。 係啦，咁下星期翻嚟同大家即係要 分享 翻講翻呢個啦。 冇錯，就咩？咁同埋原來仲 有咩即刻可以補嘅，你都可以補下俾我哋 啊。係啊，如果有啲特別嘅即刻補咯。不過我除咗玩 USJ 原來而家咧，我上次咪玩咗嗰個 VR 咧，咩 VR 都松就喺新宿啊嘛。咁原來佢整多個 copy。在大阪而九月中開了、咁最正咧，入邊都有新宿玩嘅，但係多咗三樣新嘢，就係、是、有呢個直升機打哥斯拉，真哥斯拉，係啦 ，VR 啊， VR 正。第二就冇咗個功殼機動隊，但係換來就係勇者鬥惡龍，我哋著盔甲放法術放藍，同埋揸把劍劈嘅。 玩埋嘅今次， 梗係會玩啦，如果有就 咁 啊，係啦， 報 告 埋啲啦， 係啦，咁樣有事啫。 係啦，好咁啊，除咗呢個金澤之外，仲有呢個大阪，係啦，咁啊有啲咩新嘢？係啦，金澤就好似都好似唔係話連蘋果都好似係咪出名？我唔記得。 係好似好似都係㗎，係有啲蘋果出名都賺。 因為我見到好似有出嗰啲蘋果汁㗎，係啊，即當然人哋嗰啲係唔係 cheap 嗰啲啊，即係嗰支嘢都唔平㗎，係咯，我見都幾多特產嘅，咁但係我就未去過啦，真係金澤嘅咪，聽就聽得多，好，咁啊打一筆打翻嚟同大家講下， 影個相俾大家，好 ，thank you， 好嘅，咁下星期就翻嚟㗎啦，筆打係嘛？ 係啊，冇錯，我其實禮拜四班啊，所以都唔影響㗎，係下禮拜 接 目如常就咁。 好，咁啊，不打去日本系啦之旅，好同大家報道下有咩？好，唔該曬。